Bye. 日日有开心快乐事，日日有期追上满意，唔系懒天生食闲，唔系曳系我好玩。现时嘅咖啡冇样肥，闷闷嘅身躯只说健美，藏共我天生一对，甜梦里任我进取。我貌样几英俊，自问我品德天生较顺，陋习和脾气初初不惯，成日与朋友应该严格。 你一定要盡量靠近我啊！只有咁樣你先知安全噶。 咖啡，我而家出去買啲嘢啊！咖啡，咖啡，唉，我好快就會翻嚟噶啦。借咗龍耳診只耳都要有嘅。 係啦，過嚟啦，亞麗絲。 唔好啊，唔好過去啊！ 信我啦，亞麗絲。 千祈唔好信佢呀。唉，冇眼睇。 我信你嘅美德，有你喺度我觉得好安全。等我老实话你知啊，我头死鬼。 哇哇吓得呀，你唔好吓我啦。你嚟咗啊？不如陪我一齐睇恐怖片啦！好啊，我都想揾人陪啊！唔使咁惊啊，行雷啫嘛，喺屋里边咧系唔会有事嘅，佢唔会伤害到你噶。你专心睇戏啦！ 你要救我啊！那只怪物而家越嚟越接近我啦！快啲啦！哎呀，我好惊啊！哎呀，弊啦，佢嚟啦！ 咁样嘅，唔使惊啊，系停电咋？哇！嚟啦！睇下，有脚印啊！以我的經驗，呢啲腳印咧係怪物留低噶。快啲幫手揾嘢頂住道門啦！搞掂啦，只怪物實入唔到嚟嘅，攞支電筒用下先。啊，擺喺邊度咧嚇？嚇，揾到啦！啊！去通知阿伯先。阿伯啊，阿伯，阿伯啊，你喺边度啊？唔见佢嘅，俾只怪物食咗。而家停咗电，雪柜里边啲嘢好容易坏嘅啫噃。不如系咁食晒落肚好过咧，开唔到门嘅。咖啡，我唔系攞晒雪柜里边啲嘢出嚟噶，仲有两盘冰同埋一个灯胆喺入边噶，听唔听到敲门声啊？系只怪物嚟捉我哋啊！不如由后门入屋把啦。 哎呀哎呀呀！救命啊！ 嚟噶， 系阿伯把声喎。 咖啡救命啊！ 今次好多吉兆啦！ 啊，救命啊！咖啡， 哎呀， 喂喂，哎呀，坏咗添，唔坏都冇用啦，我都唔识讲嘅。阿伯俾只怪物捉住咗啊！呢个时候绝对唔可以惊噶。我讲错啊！呢个时候惊系好正常噶。 激死人啊！竟然间瞓得咁冧都有噶。 唔使惊，我有办法可以对付嗰只怪物咯。 系噃。差点唔记得咗地毡底有条锁匙喺度噶喎！ 哎呀！哎呀！只怪物嘅叫声真系得人惊啊！我要绑住佢至得。虽然咁都救唔翻阿伯，不过可以阻止只怪物继续害人啊嘛！ 咖啡，哎呀！咖啡啊， 是阿伯把声喎，佢从一只怪物嘅肚入边喎。 误会啫。 咪啦，嗰只怪物越嚟越近啦，佢越行越近。 做戏啫嘛，又唔系真嘅。唉，咁样都好惊嘅，你两个实在太冇胆啦。唉，瞓觉吧啦，去瞓啦。 又系嘅，瞓吧。 只不过是恐怖片嚟啫嘛，咁都惊啊！真系冇胆啊！ 吓， 原来你都惊啊！好啦，入埋嚟咯。阿伯啊，讲得啱嘅，只不过做戏啫嘛，使乜咁惊？林乐啊，真系傻嘅。 我谂啊，瞓多个人都冇问题啩。 哦，得嘅，逼啲啫嘛。哎呀！ 喂，阿 泰， 点一手？ 哎呀，哎呀，呀，又似你呀，哎呀！ 阿蔡啊，你冇事啊嘛？ 啊，系你啊，你行埋嚟啦，我有嘢同你讲啊，嚟啦，得埋嚟啦，哇，傻瓜，傻瓜，傻瓜，傻瓜。 三阵佢出告， 啊，好难呢。 接住个波啊，阿修啊！ 放心啦，我会噶啦。 我接到啦。 快啊！快俾佢上到女啊！快啲接住。 加油！ 你出局啊！ 安全啊！ 出局！ 安全，安全！ 出局！ 安全啊！ 出局！ 安全啊！ 出局！ 安全 啊！出局！出局！出局！ 安全啊！ 出局！出局！ 你唔可以永远喺个壳入边噶，知嘛？ 点解唔得啊？ 你唔想出嚟咩？ 我识得睇报纸噶，知道一切嘅大事，喺里边安全啲噶嘛。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no reason to have a doubt. You've been in your shell long enough,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come out. You should see what you've been missing, all the pretty flowers and trees.You've been an egg and legs too long. Come out and feel the breeze. 哎呀，付出行动啊，比而家方便啲嘅。 你哋咁讲啊，好啦，咁我就出嚟啦。 安全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出局。 各位母鸡啊，我想麻烦你哋帮我将只蛋孵做鸡仔啫，就系佢啦。 啊，老人啦，个老人当我啦，走啦！ 你唔好走住啊！我唔想自己个细佬系咁样啊！ 我哋正在进行罢工，我哋抗议加鸡粮幅度太过少，激死人。睇情形，呢度冇人可以帮到你咯。 你讲错啦，有噶。 边个话呢度除咗我身体够大坐住只蛋之外，我都冇办法噶。嗱，我定啲嚟啊！哎呀， 喂，好温暖啊，我发出咗嚟噶啦。Now that you're about to come out of your shell, come out of your tiny space. Come out, come out, whatever you are, come out and show your face. I wonder what you will look like. I wonder what you will be. We'll finally put a face with your name. Maybe you'll look like me. 咦，有料到喎！吉百利咖啡用香滑嘅吉百利牛奶朱古力塑造出我嘅新形象， 成只猫样，今次仲唔食咗你？ 你以为 呢？哎呀，好彩仲有一款啫， 又系我嘅 吉百利咖啡朱古力，仲有 party 装，啱晒成班喂食猫。喵！ 班薯条脆卜卜，唔会上到嚟呢度偷薯条佬啩？ 嗯、啊，你错啦， 麦当劳叔叔与薯条脆卜卜。你哋走唔甩嘅， 佢实输俾我哋。 你以为咧？ 薯条偷晒我护照， 呢班傻瓜。 阿士， 司机， 快啲开车啊！ 去边啊？ 点样令到一杯水咁有益啊？ 好易啫，妈咪话只要加一片康钙丝，就齐大量维他命 C 同钙质嘅好处。令到骨骼强健，牙齿健康，仲冇咁易伤风添。 康钙丝味道鲜美，一杯饮品多种好处。 唔怪之我咁健美啦。 我好中意自己间房嘅，我成日同啲朋友仔喺度玩煮饭仔嘅，仲一齐食我哋最中意嘅蛋糕添。咧，妈咪最紧张嗰只咧。 Karen， 净系攞沙梨好啦，佢啲用料百分百新鲜噶。 我屋企啲沙梨蛋糕好快食晒噶，爹哋话除咗沙梨，冇一只咁有蛋糕味喎。 Karen 又攞咗盒沙梨入房啊？ 沙梨，多谢你。 唉，这时候你需要和正香口胶，搞开心中舒畅。 无穷美味。 小美美可口的黄煎， 咁嘅时候你需要美味嘅黄煎。 选择电芯要唔花多眼乱，睇下金霸王同普通碳性电芯嘅比较。相比之下，普通电芯嘅电力昙花一现，金霸王依然电力强劲，耐力持久。金霸王强劲持久，普通电芯唔系对手。 苹果、士多啤梨同埋柠檬，你拣边样啊？ 我三样都要。其实果冰洋唇膏都唔食得嘅， 用嚟搽嘴仔噶，凉浸浸、香喷喷，好舒服咧。嘴仔爆擦，捏巴越是有办法。 杂果冰润唇膏，换埋新装仲醒目。 世界这般好，齐齐来享受，无限畅快，心中放下困忧。陪伴与放游，真正系好享受。参加诚信万里畅游，快乐悠悠。 精神常伴，美景难忘。 出外旅行记得带 Temple 啊，成日身水身汗，有 Temple 湿纸巾，哇咁快清爽晒。 买 Temple 有机会赢取意大利 Lancia 名车四部，奖品总值200万。 喂，你呼得出嚟未啊？ 仲未得啊！ 我去食啲嘢先啦，好快就翻噶啦。 哎呀，我觉得有啲冻啊！ 希望我养好啲咯。 啊，唔系话乜家家玉连一只鸡都冇嘅，点解咁点偷啊？哎呀，呢只系鸡蛋嚟噃，算啦，好过冇啊。既然冇鸡偷啦，攞翻呢只鸡蛋补数系啦。好啦，都系快啲走吧啦。 我买定个蛋糕祝你出世噶啦。哎呀，阿修啊，去咗边度啊？喂，喂，阿修，阿修啊，你唔好吓我噃。 安全啦，安全啦，安全， 细佬出世未啊？ 唔知啊，佢唔见咗啊。 哎呀，头先系见到只狐狸喎！ 哎呀，咁细个就俾狐狸食咗落肚啊！阿修条命啊，真系苦咯！狐狸捉咗阿修啊，咁唯有我出手系啦！嗱啦啦啦，阿肥猪侠嚟啦！我哋一齐去救阿修啦！去啊！但如果你再不收声，我绝对不会出动去救回修的。 怎炮制他好呢？炒滑蛋好啊，还是煎好呢？ 不如做凤凰蛋啊。 到时呢，你没发言权啊，不再这么多声的呀，煎会太热气的。好了，跟着他。安全啊， 嗰只狐狸就喺嗰度嚟咋？嘿，我谂到个办法啦。 咩办法啦？ 我呢个办法咧，真系天衣无缝嘅。你首先咧就去嗰边啦，而我呢， 我 谂 到一个更加快捷嘅方法啊！嘿，你话佢知你系边个啦？ 我系肥猪侠，专门错强附弱嘅。啊？ 肥猪 啊！阿修啊，阿修， 烧死人，烧死人啊！ 嗱，我而家咧就将你呼出嚟啊，你唔使惊噶，冇事噶，啊， 出局啊，安全，安全，出局，安全，出局，安全，出局，安全， 笑死我！佢出世啦！ 我好快就可以出嚟噶啦！ 啊？就得噶啦！ 安全出局，安全出局，安全出局。 咦？点解仲有一层嘅？ 仲有层壳？ 我出唔到嚟噶啦，算数啦，我永远都系一只可怜弱小嘅蛋啊！ 又是捉翻你啦！ 你应该每日学啲新嘢先啱噶嘛，成日都挂住瞓觉喎，生存有咩意义？好啦，我而家去买嘢啊，翻嚟嗰阵你会学识一样嘢嘅，知道吗？咖啡，我翻咗嚟啦，你究竟学识咗啲乜嘢啊？ 哦， 我学识咗点样用你张信用卡啦。 我有件事想跟你讲的，我想有你共同过周末，我保证这个周末会令你很开心的。你问我是哪一个？中北呢，头发棕色的，养一只猫那个呢，记不记得？ 阿北想约女仔， 我们很久没见面的了。 你来了几年？ 避开我啊？不知道你今晚得不得闲呢？哦，不得啊，咁听晚呢，咁下星期呢？咩时间啊？我就你啊，点样啊？咁啊，最快几时啫？吓，两年之后啊，轮到我啊。 嗯， 系啊， 感情问题啊，真系烦恼嘅。 唉，好啦，系咁先啦，下次啊再倾过啦吓。 仲有边一个呢？吓， 唔使揾都得啦，头先系最后一个咯。诶， 我实约到人噶，嗱，你睇下，我连西装都买埋啦，我系咪好有型呢？嗯， 等阵先。 哦， 睇下，加副太阳眼镜醒好多啦。 啊，切！咖啡啊，你做乜嘢成日打黑字噶？我希望你唔系咧。啊，我真系傻啊！而家我先至谂得到，带你睇兽医，我咪有机会可以约丽莎出街咯。如果进展顺利嘅话，我就向佢求婚噶啦。喂， 竟然你用我病嚟约女仔喎？ 吓，切！ 咖啡啊，落车啦！喂，你怕乜嘢？落车啊！ 哎呀，我唔得医生噶，我最怕打针食药噶，我而家好昏晒啦，冇事啦吓！哎呀，喂，睇嚟睇医生嘅系你至啱啊！ 佢个样唔系几妥噃， 我系有啲唔妥， 冇嚟精神， 系啊，好眼瞓。 等我同佢打支针啦。 同我打针？嗯。系啦，你今晚得唔得闲啊？吓， 咁同你去计一啲情趣都冇嘅。 系咩？ 我惊啊，到时俾你闷死咋。 我好有型噶噃，嗱，你睇下，点啊？今晚约你出街咧。 你同紧个衣架讲嘢啊？ 个有行都未顶喎。 丽莎，应承同我出街啦，好唔好啊？唉，咁算数啦。你都系唔会同我呢啲咁嘅人去街噶啦。 哦，你等一阵啦。好啦，我同你去街啦。 你唔会嘅吓，你肯啊？ 你兽医通常有个共通点，就系怜悯可怜嘅动物啦。 今晚我有街去，我唔可以带埋你去嘅，咖啡。丽莎唔想受到任何骚扰噶嘛。啊，出！而且你而家仲有病添。哦， 喂，唔同我去条胎就冇啊。 喂，落地啦，咖啡啊，唔好咁啦， 唔好留低我喺屋企啊。今晚啲电视节目我妹噶，好心你带埋我去啦。 放手啊，咖啡。喂，放手啊，咖啡，唔好咁啊。我 咁都几好睇啊，系最新款嘅裤嚟噶。 终于可以引开咗咖啡，等佢跟唔到你啦！丽莎一定会好开心，见到我送俾佢盒糖啊，仲开心添。 喂，咁难食， 咖啡佢冇乜嘢嘅，可能系敏感嘅啫。最近佢食过啲乜嘢啊？ 意大利薄饼啦，面条啦，羊肉啦，牛扒啦，仲有粟米食不快添啊！薯仔啦，汉堡包啦，甜品就系芒果布甸啊！ 你一个星期食咁多嘢啊？ 唔系啊，只系今日个早餐嚟咋，见佢冇咩胃口，咪俾少啲佢食咯。啊，至于午餐呢，等我谂下佢食过啲乜嘢先吓。 有乜好提议啊？ 咖啡？ 点解啊？佢唔系留喺屋企嘅咩？ 唉，我都以为系嘅。 乜嘢都好啦，部长啊，我全部要晒。尽量快啲喎。你唔肚饿啊？我同你食埋佢啊。嗯，阿超。 姐姐。唔好意思啊，唔该晒。 哎呀，你做乜买咁大包啊？ 呢包系最细噶啦，大个成座山咁大噶，知唔知啊？ 我就有啲嘢有敏感喎，咁咁点算好咧？ 我知凶手系边个啊？ 食唔到面条，咁咪惨。 你做咩要带埋佢嚟啊？ 唔系咁啊，赶唔切啦，出嚟开场噶啦嘛，睇下边个凶手吓。 如果我对猫毛敏感，我咪要剃晒所有嘅毛。咁我咪变成好丑样？ 我追寻咗咁耐，终于凭住蛛丝马迹揭到个凶手系边个咧？佢就系啊！ 啊！超！ 你死啦！你死啦！你死啦！你死啦！好啦，等你唔使再照顾佢嗰阵，先揾我啦。 等阵啊，丽莎，唔好走啦，丽莎。哎呀！ 呀，今次真係俾你害死我啦。黎莎拉爆爆走咗，我所有希望全部幻滅，你而家开心啦，咖啡。 係呀，我好返晒啦。咁嘅西装送都冇人要啊。 咖啡呀，原来我呢件西装令到你敏感㗎。 唔睇都係呀。做下好心啦， 嗱呢件西装咧送俾你着，虽然唔靓，但系可以抵得冷嘅， 几好啊！多谢晒啦。 唉，问题就解决咗啦，可惜我失去咗丽莎咧。嗯， 哦，阿北啊，我谂过啦，你呢只猫咧冇你爱佢，好凄凉嘅。我谂我应该俾多个机会嗰啲爱小动物嘅人嘅，你话系唔系啊？ 是啊，我好爱小动物的。哦， 那你快点喂我吃嘢咯。 嗯，那你下次再约过我啦，拜拜。 咖啡啊，睇嚟你都仲有翻啲用处噃。 而家知道都未算钱。 好啦，等我买个汉堡包请你吃翻餐。啊，弊啦，银包车时放咗件西装嗰度啊。系啊，快啲俾阿燕生我啊，快俾阿燕生我啊。 嗯，又话爱我。突然间等我落地，人类咧真系怪。 大食懒咖啡猫。 日日有开心快乐事，日日有奇趣上玩意，唔系懒天生食闲，唔系曳系我好玩。现时嘅咖啡冇养肥，闷闷嘅身躯只说健美，藏共我天生一对，甜梦里任我进取。我貌样几英俊，自问我品德天生较顺，浪杂和脾气初初不惯，善良与朋友应该要拣。 水浸啊，快点救我啦，啊救我，哎呀原来是你啊，我正为水浸添，你真是百厌的。 这种是用羊毛衫设计的，用法真的非常 方便。昨晚我忘记了熄电视添啊，哎呀 快追，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一集长达14小时的纪录片最佳衣着的你到了这里又全部结束了。 我疏忽照顾咖啡真的好惭愧啊！你做咩啊？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作为各位准备另一个特辑，就是关于棉花棒的用途啊！嗨，好嘛，相信你哋都认得我小臭平平噶啦。边个想我向你哋嘅亲友祝寿嘅话咧，即刻就拎起电话打嚟通知我啦！ 唔好嘈啊，咖啡瞓着咗觉啊！哦，阿迪啊，咖啡瞓着咗嘛？好啦，我出去买啲嘢先啦。记住啊，千祈唔好嘈住咖啡瞓觉啊。哼。 边个啊？ 哎呀，佢咁嘈都有价。 哈喽，肥猫，我是小丑平平啊，请问艾老太是不是住在这里的呢？不是啊，我是专登来捉贺佢今年97岁的大寿的。 艾老太见到你啊，实俾啲吓死就真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May your day be pleasant, open up your present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唱到好似汤猪咁嘅声，简直就系虐待。 我小丑平平不怕风亦不怕雨啊，更加唔会系惊猫或者系狗嘅，我一定要完成任务先至肯走嘅。喂，肥猫，闻下呢朵花啦。我仲有其他嘅祝寿柯打等住去做嘅，我要尽快完成呢一单先至得啊！哦，生日快乐啊！我就是圣诞小丑啦！ 圣诞小丑，咪讲笑啦！ 我知道你今年表现得好乖，好听话。嗱，呢份礼物是家长你的，打开佢嚟睇下。 小心，盒内有惊喜。嗯，咩嚟嘅咧吓？认真失败啊！ 哦，肥猫啊，真系好对唔住啊！嗱，食粒糖啦，呢粒糖特登俾你噶。呢粒糖咧系用最辣嘅指天椒嚟做嘅。 水啊水啊水啊！ 我要祝艾老太生日快啊！ 佢唔肯走咧，我啊冇觉好瞓噶啦。佢点都唔信自己摸错门口喎，想个办法先得。 可恶啊！好声好气咧都系冇用噶啦，开门啦！我嚟祝贺艾老太生日快乐嘅，开门啦，快啲开门啊！艾老太啊，太好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其实我感觉等于为艾老太做了一件好事，不用受她虐待嘛。 May your day be pleasant, open up your present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好啦，终于得到安宁啦。我要瞓到万圣节为止。唔系，是感恩节。 咖啡，我回来啦。 咦，看來我剛才出了街之後你似乎睡得不錯這樣噃，我買一份生日禮物送給你的。 是的，我都不記得了我今天生日。 我已經為你安排了一個保證令你感到驚喜的祝賀生日節目，你留心了。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May your day be pleasant, open up your present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清静的地方啊！ 我喺度等咗你好耐噶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May your day be pleasant. Open up your present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hoop-dee-doo, whoop-dee-doo. 喂，阿伟呀！ 啊，你边个啊？ 你快啲嚟呀，我有嘢要俾你睇呀。 睇咩啊？ 讲你都唔会信噶。 咩嚟噶？ 我发现咗条大毛虫啊！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哎，毛虫啊！哎呀，鱼又喂呀，你唔好咁生人唔生胆得噶，毛虫都使惊嘅。哎呦！喂！呢只雞蹄嘅唱片之後咧，我以後啊可以瞓晏一啲咯。 系新嘅一日啊！今日又有百几样嘢要做啦。 我追紧一本小说啊！呢本小说系讲一个通缉犯咧，因为逃避警察嘅拘捕，终日咧都要亡命天涯。冲死人啦！人人都起晒身啦，叫佢米提啦！哎呀，激死！喂，阿顺啊，梳化二呢张纸系咪你留低噶？咦呀，咁实嘅，哎咦咦，哟， 哦，系咩嚟嘅咧？警告：切勿将这字条撕去，否则你便属违法，最高刑罚监禁十年啊！喂！唔系啊嘛，先得张纸要坐十年监啊！哎呀，我要扫落叶啦。其实先得张纸都冇乜坏啫，啲警察唔会拉我噶嘛，系咪？哎呀，等我将张纸贴翻去先至得。唔好拉我啊！唔好拉我啊！ Just a little thing no one would miss at all. What possible perceivable harm can it do to break just a little law? What harm can it do? What harm can it do? What harm can it do? Bedtime's every night at 9, but out of bed you creep. You play real quiet until you hear you're supposed to go to sleep. What harm can it do? What harm can it do? What harm can it do?Rules are made for a reason, always some we hate. But they help us all get along together. Laws are made to keep us straight. You borrow something from a friend, a doll or maybe a truck. They saw you take it, they want it back. Oh boy, no joy, oh yuck. What I'm gonna do, what I'm gonna do? 你咁想走啊？ 我应该点做啊？我应该点做啊？ 阿伟啊，而家告你不依指示，擅自撕得梳化呢张字条，你认唔认罪？ 我认罪啊！我的确有咁样做啊，而且我会继续咁做添啊！ 好啦，咁我就依照本州嘅法例第25条，判你入狱9999年。 哎呀，好彩唔系终身监禁啫。 我打劫过50间银行、100间超级市场 嘅，咁我威水过你啦！我打劫过100间银行同埋200间超级市场嘅，喂，你点解坐监？ 哦，我撕烂咗梳化椅嘅张纸 啊！救命啊！放我出去啊！我唔想同埋你哋一齐啊！ 我真系唔想坐监啊！我宁愿将张字条撕翻上去啦！ 阿蔡啊，起身啦！阿蔡啊，喂，阿蔡啊，喂，你唔觉得嘈嘅咩？ 啊，唔觉噶，我戴住个耳筒啊嘛。 隔離左右報咗警嘅啦，話你製造噪音啊，你明嘛？快啲熄咗部唱機啦，唔係警察拉你嘅啦，知嘛？ 啊，你講乜嘢啊？啊，等我熄嗰部機先。 哎，简直是荒谬啊！试拿咗一张纸之嘛，使乜要坐监？唔使惊啊，你警察冇理由揾到嚟噶喎！警察啊！哎呀，弊啦，救命啊，救命啊！ 识唔到添，个掣梗系坏咗啦，二手机又梗系咁化学嘅。 快啲想办法熄咗架机啦！ 快啲收埋我啊！我唔想坐成世监啊！看看 喂，你的辦法又幾有效喎？ 唔該，你救下我啦！唔該，你幫下我手啦！你同我揾個御用律師啊！我求下你啦！我可以發誓，我絕對冇意噶。 冷靜啲啦！你犯咗乜嘢事啊？ 我撕甩咗梳化耳底嗰張紙啊！而家啲警察上嚟拉我啊！哎呀，慘啦！ 警察拉你啊！哎呀，真好笑啊！阿偉啊！ 阿伟呀，我保证你冇事嘅，你冷静啲啦。 里面嘅人听住啊，快啲举手行出嚟。哎 呀，点算好啊？我就系啦。 你咁啦，咁样玩法真系太过分啦！ 做咩喎？玩下都唔得咩？ 喂，唔好玩嘢喎！ 想做就做，想玩就玩。 哎呦，蜘蛛啊！喂，企喺度咪走啊！等我揾个枪夹死你至得。我知咁系好残忍，不过冇办法啦。不过都好，消灭咗只蜘蛛啦。失败。 系真噶，新嘅猫饼叫咩话？ 根据我啱啱收到嘅资料咧，就叫做夏威夷感冒症。 咁得意都有嘅，你放心啦，咖啡佢好正常嘅。 你听到吗，阿伯？ 我啲担心咖啡佢可能染上夏威夷感冒症啊！ 101度啊！ 101度，佢发烧啊？ 唔系啊，对佢嚟讲系正常。 呢个温度用嚟焗意大利粉系最好食。 啊，食咗呢啲药咧就冇事噶啦，但系最紧要记住自己。 你话唔好提夏威夷啊？ 哎呀，每次一提起夏威夷嘅嘢咧，佢就一定会咁样噶啦。 真嘅？你系话我讲到夏威夷，佢就会跳舞，系咪咁样啊？ 记住俾佢食啊！ 佢肯食啊，先至算啦。一定要食药嘅咖啡，因为我每次提到有关下嗰啲嘢咧，你就会跳舞啊！ 简直系荒谬，我点会做埋啲咁无聊嘅嘢至得嘅？ 夏威夷果仁。而家肯食药未啊？佢唔肯食药啊，丽莎，我啊，迟啲先再倾下。喂，阿迪啊，你咪傻咗啊？做乜无端端整烂我件夏威夷恤？系啦，面粉、鸡蛋加埋夏威夷菠萝。唉，点算好呢？当我每次提起夏威夷嘅嘢咧，佢就会咁样。 劝极咖啡佢都唔肯食药。 喺听晚黑啊，我哋会有一个宠物奇趣表演比赛。如果你嘅宠物有特殊嘅技能，我可能会令你赢到10,000蚊嘅。 哦，咖啡啊！如果佢跳草裙舞咧，咁样够晒特别咯啩，系咪？如果咖啡能够赢到听晚黑嘅比赛咧，咁我就无端端发达啦喂，好嘢！哦，好。 请下一位参加宠物奇趣表演嘅参赛者入嚟啊！ 佢唔止识得即冷衫啊，同时仲可以一边听唱片一边跳踢踏舞噶。 哎呀，又是一隻懂得跳踢踏舞和即冷衫的八爪鱼啊。 哦 哦、好了，开始下一个来表演吧。 啊，我天才横日，多才多艺的。我担翻口大雪茄，冲上晒型啊，惊讶你啊！睇下我几叻吓！对唔住，我饮多咗两杯，乱咁噏嘢添啊！嘿嘿，打翻场高尔夫球啊，生活认真写意啊喂！咪喐啊，举手啊！呜哇哇哇哇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呜哇哇哇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是咩吓？咁都算得上今日系最特别嘅一个啦，冇问题啦吓，今晚带佢嚟啦。 嗯，要上电视啊？点解阿北咁迟至？知我系个天才嚟噶？ 我今次发达啦！我今次发达啦！ 净系谂住发达就唔使理我啦。我要上电视，当然有好嘅身体啦。唯一的方法就是吃了这些药了。 咖啡啊，我们够钟去电视台的了。 我真的很紧张啊，希望到时不用签名了，因为我不识字的嘛。瞪到镜都长晒了，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呢？ 多谢，好精彩，系咪啊？嗱，到咗最后一位啊，听讲到佢嘅表演系今晚最特别噶喎。 嚟啦，咖啡啊，到你出场啦！ 请大家欢迎钟北先生同埋佢只猫咖啡出场。 下次要介绍我先啊。 系啦，钟北先生啊，咖啡今晚表演乜嘢呢？ 佢每次听到夏威夷呢三个字咧，就会跳草裙舞噶啦。 乱噏， 咖啡你听唔听到啊？我话夏威夷啊，夏威夷啊，系真噶，佢真系识得跳噶。不过头先佢太紧张嘅啫。夏威夷啊，夏威夷果仁啊，夏威夷摔啦， 要我跳舞啊？ 夏威夷菠萝啊， 太过低级啦。 求下你，你跳啦，好嘛？夏威夷美女啊，夏威夷土人啊，夏威夷滑浪风帆啊，佢真系识噶，佢识跳草裙舞噶，咧嗱，好似咁样噶。是真的，他真的懂得跳舞的。 哎恭喜你啊，你已经得到这个比赛的冠军啊，你不奖金呢就是属于你的了。 啊，真的？ 真是不公平了，没我他哪有机会上电视。 鬼打都没那么精神啊，我想他的病现在好翻晒的了。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又有另一种叫做阿拉斯加的感冒出现了。 是啦，那我怎知道咖啡有没有患到这种病啊？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好， 阿伯啊，听到吗？我讲啲病征你听啊。 唉，不用了。 飛啊，我翻嚟啦。讲嚟都多余嘅，唔过我都知你翻咗嚟啦。我一定要好清静咁样温书噶。过几日夜考咧就会举行期考啦。我而家进修紧嗰种语言系相当之难噶。 英文啊！ 我而家要温书啊，记住啊，千祈唔好嘈住我啊。 我会咩？演义世界格兰披治一级方程式大赛而家开始啦！加菲系揸住一架外形非常优美、最新式嘅跑车，逐子帮由后面赶上嚟啦。而家咧，佢坐穿右侧突围而上啊！哇，将其他嘅对手抛离晒啊！啲观众都为佢打气啊，为佢嘅精彩表现热烈欢呼！咖啡突然间觉得非常口渴，所以佢打算埋去修理站度。后面啲车越追越近啦，咖啡有冇担心呢？有，佢梗系好担心啦。佢个箱啊，唔系，佢个车失咗控制啊！而家终点在望啦，啲观众全部企晒起身，仲差少少就冲线啦。佢 咖啡。见唔见我本书啊？ 乜都俾佢破坏晒。 哦，喺度噃。嗱，乖乖地啊。 蓝领袖一号，你听到吗？我系宽表面一号啊，我准备起飞啦 ，over。一切正常啊。揸飞机真系好得。蓝领就听到吧，查今晚电视做咩戏啦 ，over。 哎呀，弊啦，好似有人跟住我咁嘅，我搞错咗，原来冇人。啊，又唔系啊，系有三架敌机嚟紧啊！ 入弊啦，冇晒油添啊！油都睇唔到电视啦，今次死梗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冇命啦！ 咖啡，咖啡啊！阿迪翻咗嚟啦！阿迪叫咗咁耐都听唔到你喺度搞咩鬼啊！你入嚟啦，阿迪，嚟啊！咖啡啊，你听住，唔好再烦我啊！ 我都冇嘈到你，我只不过自己同自己玩啫嘛。 喂，呢个盒系我噶，出去呀，出去呀，出去呀，出去呀，出去呀！ 哎呀，哎呀，怕咗你啦，就喺度啦。个救生艇上面只系得我哋两个啫嘛，今次弊啦，我哋喺大海中迷失咗方向。实冇人揾到我哋啦，我饿到完晒啦，我都好耐冇食嘢啦，足足有成十分钟啦，我个脑系堆满食物，我而家对眼只系见到肉肠同埋宽条面、吞拿鱼、鸡包子、云吞、虾饺，仲有爽滑嘅鱼蛋，仲有啊！我见到一份相当大嘅公司三文治啊，侧边仲有洋葱圈啊！都系唔好要洋葱圈。我要一份有烧牛肉、火腿、番茄嘅生菜三文治啊！点解三文治有嚟嘅？ 喂，我头先咪叫咗你哋唔好嘈住我温书噶咯。哎呀，真系忍无可忍啊！ 我唔想咁样对你哋噶，不过冇办法啦。纸皮相都好玩嘅，真系太可笑，太幼稚啦。听住啊，黑武士，我咧绝对唔会俾你咁轻易就抢走咗公主嘅。好啦，接招啦，坏蛋，看剑，睇住嚟啦。嘿呀，我为咗你嘅皇室同埋我哋嘅名誉，我今日一定唔会放过你嘅。投降吧啦，你啊。 净系识得话人啊，唔识话自己嘅。 阿丁啊，准备升空啦吓。5、4、3、2、1，正式发射。我哋升空啦，头先就交中心，我系加菲一号队长，请答话。 毛虫啊！ 真嘅，哎呀，用咩做嚟啊？ 用花生。 傻瓜，毛虫食花生噶。 啊！哎呀，捉到嘢啦！阿叔讲得啱啊！ 喂，你哋静啲啦，我睇紧书啊！阿伯 睇书，睇紧咩书啊？外星人侵略地球啊！咩又睇埋啲咁嘅书啊？ 我睇科幻小说冇咩所谓啊！ 正常人睇就冇问题嘅，不过你又唔可以咁讲啊！你最大嘅问题就系本书写乜嘢你都信到十足嘅，其实小说所讲嘅嘢都系虚构嘅啫。 俾翻我咧，我知啦。 你有时又太过神经过敏咯， 你最好唔好再睇啲咁嘅书啊 ！Read, read.Good, you read. We think that's just fine. But what we don't like is what you read when you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要分真假。 A read is good to read and use your imagination. When you read more than you read, you scare the whole farm population. Read, read, it's good to read, but now everyone complains. You got. 你真系太蠢啦！ 我根本就唔会胡思乱想嘅。 好啦，而家时间系3点，我谂起码要笑到5点先收得声啊！ 我咁大个就知道点样分辨是非嘅咧，睇到边咧吓？哎呀，呢度火星人谂出个非常之完善嘅计划，准备大举侵略地球。他们会扮成芝士酥咁暗中进行他们的大阴谋，当人类吃了芝士酥嗰阵时咧，佢哋就会乘机发射激光嚟到人类变成千千万咁样。 如果我将谂到嘅嘢付之实行咧，咁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嘅坏蛋啦，一定会啊！好啦，我而家做世界上最大嘅坏蛋咧。哎呀，我都估到噶啦，呢度会有芝士酥噶啦。啊，好啦，而家好戏在后头。 被激光射到嘅人思想同行为完全被火星人控制住，呢个的确系惊天嘅大阴谋嚟。啊，呢个的确系惊天嘅大阴谋啊！好彩只系小说嘅桥段嚟啫。啊，如果啲火星人真系扮成芝士酥咁就弊啦，因为所有嘅人都会疏忽噶嘛，系咯？阿伟啊！呢啲系乜嘢嚟啊？ 睇下先啊！系芝士酥啊！ 唔好食噶，佢哋系火星人嚟噶。 芝士酥系火星人嚟？ 系啊，佢哋扮成芝士酥咁样嘅咋？ 阿信啊，你好嘛？ 哎呀，你中咗佢哋嘅激光啊！哎呀，阿火星人真系想侵略地球啊！ 咩话？火星人啊！哎呀，救命啊！ 我要通知其他嘅人啊！哎呀，弊啦，地球又点啊？ 浩劫啊！火星人扮成芝士酥准备侵略地球啊！地球好快受到毁灭噶啦，我都系走为上将咯。 佢究竟讲乜嘢啊？ 哎呀，有啲古怪啊！等我去查下先啊！ 哎呀，如果佢哋真系唔止扮芝士酥，仲扮其他嘅食物，咁我哋咪乜都唔食得，弊啦！咁点算好呢？ 真系好笑啊！笑死我啦！最精彩嘅部分就嚟咯！大家睇住嚟啦，唔好眨眼啊！ 嗨，阿信，食唔食芝士酥啊？好香噶噃！ 哎呀，喂，你千祈唔好食噶！ 哦， 佢系火星人嚟噶。 喂，阿信啊，我啱啱喺基兰附近揾到啲西妹酥啊！ 吓，咩西妹酥啊？哎呀，唔使讲啦，一定系火星人扮嘅，走啦！ 芝士酥系火星人啊，我都唔知佢讲乜嘢嘅。味道唔多好噃。 搞掂啦，呢个工厂咧而家始足火箭啦。等阵我会叫阿信打开火箭嗰道门啊，到时咧嗰啲谷物就会冧晒落嚟砸实佢啦喂！我有佢哋嚟紧咯噃，呢艘太空船咧好快就会飞往火星啦。 呢架就系佢哋嘅太空船， 我哋个谷仓好似喺呢度噶噃。 希望咧唔会有人啊将呢艘太空船偷走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翻唔到去火星噶啦。 阿信啊，我有办法啦，你去占领佢哋嘅太空船先啦。 又是啊，才搞鬼，早知佢是咁样噶咧。 呢度咧就是太空船的入口嚟 啊！好啦，等我嚟啊！ 阿信啊，你快啲，你一定要尽快救地球啊！俾着阿蔡嘅话，佢就实做唔到啦。 你咁样讲系咩意思啊？你竟然咧咁睇小我？ 阿蔡啊，你而家已经被火星人控制住，所以唔能够由你去偷太空船嘅。 你以为我做唔到系嘛？咁我就偏偏做到俾你睇，等我偷走支火箭。哎呀，我点解啊会咁做咧？哎呀！我原先的计划并不是这样的。惨了，起码到圣诞节才能执得晒。 哪一年啊？ 这阵我不肯定。 看来我都不适宜在破坏小说。 那你不用这么做的。不过记住，那些书大部分内容都只不过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有虫啊！我睇你走得去边啊！你仲想就冇用噶，哇，好大力喎！系咩嚟噶？ 欢迎晒面友向总部报告，我哋搞办做芝士酥嘅计划睇嚟彻底失败。地球上所有生物都系有智慧嘅，队长，我快翻嚟噶啦。 唉，今日一啲嘢都冇得做，真系好闷啊！真系闷到发疯啊！好闷啊，好闷啊，好闷啊！有事发生就好啦。 咖啡啊，食得晏噶啦，翻嚟啦。 去咗边度咧吓？好痛，好痛啊！哎呀！ 喂，咖啡啊，起身啦！起身啦！是我啊，世上最可爱的毛毛仔啊！我还可以做很多难度高的事的。 讲到话做啲难度高的事咧，我咖啡都得啦。系啦，我哋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嘅，喺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啊吓！ 你话我个样系唔系好可爱呢？喂，我哋去边度啊？ 我留翻喺呢度，而你咧好快就会去阿拉斯加噶啦。系阿的啊，喂，唔该，我一向都知道你系好有用嘅，邮差好快就会嚟噶啦。 咖啡啊，好黑啊，我乜嘢都睇唔到啊！ 系啦，邮差先生啊，做咩你唔送上门嘅？ 我明啦，你怕咗我嗰只猫系咪？系唔该晒你啊！石墙服从学校，专业训练宠物，睇嚟咧最啱系咖啡去读噶啦。 系、哎、呀， 哦系咩嚟嘅咧吓？ 哦系毛毛， 阿伯实会咁讲噶咋？你点搞噶？咁都做得嘅？ 你点搞噶？咁都做得嘅？ 系咪？ 你知唔知道将毛毛寄咗阿拉斯加嘅抉择系好错噶？ 我知道，应该寄远啲啊嘛。 我要送你去石墙小姐间宠物学校度接受训练啦。 宠物学校啊？其实翻学读书都唔错嘅，嗱，唔止可以学识好多嘢，仲识到朋友添。 哦，有新学生啊！ 啊，唔系我啊，系佢啊！ 哎呀，哎呀， 我都系走为上将啦，唔好搞我啊！ 冇一只猫可以飞得出我手指罅嘅。我只需要六个钟头就够噶啦，我担保你只猫啊顺个绵羊仔。 啊，希望啦，都唔知咁做啱唔啱。 你放心啦，我嘅训练方法一定好有效嘅。 实有效都得啦，好惊。 你六小时之后翻嚟啦。 哦，咁好啦， 唔好留低我啊，阿北啊！ 好啦，而家正式开始啦吓，你识得做啲乜嘢啊？ 哦， 好到极啊！好啦，得啦，今次试下炸死先啊！ 好辛苦啊，我就嚟死啦，我死啦。 我拍你分分钟攞金像奖嘅， 好劲嘅，转身，好啦，讲嘢啦，起身啦。 原来喺呢度受训咁辛苦噶，佢系俾海军炒鱿噶，究竟点解呀？ 对人冇礼貌咯。 要训练一只猫嘅服从性咧，最好嘅办法就系先教识只猫越过一啲简单嘅障碍啊！阿佳啊，你示范一次啦。 唉，真系惨。 企好位啦吓，预备，开始。 我讨厌，我最讨厌做呢啲咁嘅嘢啦！我都唔知道用咩字眼嚟形容我嘅内心讨厌啊！每一日都要咁样做嘅， 快手啲啊！慢吞吞咁，你想偷懒啊？快啲放过嗰度啊！ 我真系讨厌啊！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啊！讨厌，讨厌啊！讨厌。 唔准整伤啲狗啊！好啦，轮到你啦， 阿北啊，点解你咁忍心噶？咩话？原来佢系开监狱噶？ 有只猫走甩咗啊，封锁晒所有嘅出路。呢度系唯一嘅出路嚟嘅，睇佢走得去边度啊！ 啲衫都唔啱我着嘅，不过冇法啦。 细路啊，带走你只猫啊，唔好阻住晒啊！我而家周身都唔得闲啊！企喺度，咪走啊！ 自由啦，自由啦，自由啦，自由啦！ 好，捉到咧！哎呀，就甩咗添。咩？你唔使指引走啊！你竟然够胆唔听我话系咪啊？我要好好地教训你啊！喂，救 出嚟呀、啊！哎呀， 你而家知道胆固醇过高嘅食物有乜嘢坏处啦？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救命啊！救我啊！我发誓以后咧都唔敢再闹啲猫噶啦！救命啊！ 信唔信佢好咧？好啦！ 哎呀！哎呀！猫啊，快啲走开啊！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任何嘅猫啊！救命啊！ Hello， 喂，我翻嚟啦。头先见到好多猫啊，喂，咁样嘅，究竟发生咗咩事啊？虽然我唔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啊，不过，喂，你又想寄走毛毛啊？咖啡啊，究竟我要讲几多次噶？哦，我怪错咗你添，对唔住啊，我乱咁闹你。真系我唔啱嘅，好啦，我整嘢俾你食，向你赔罪咧，真系对唔住啊，加菲， 你应该惭愧嘅阿伯，你成日都以为我净系寄走毛毛啊。喂，咪嘈啦，阿迪，邮差就嚟噶啦。嗯？好了，要降雨先，要买呢啲。哎，等你大啲先啊。呢啲都唔错噃。呢度要几盒，呢度呢又要几盒。我发誓以后都唔会再嚟呢度啊！ 我求下你啊，猫大哥啊，你唔好食我啊！我啲肉啊，胆固醇好高噶，而且一啲营养价值都冇噶。 我都唔食老鼠嘅。 最近医生话咧，我患咗末期癌症，食咗我会危害你嘅健康啊，知唔知啊？ 食咗你啊！谂起我都冇管道啊。 有嘢睇啊！哦，细魔实赢紧啦。 乜老鼠赛跑？佢都有份参加比赛呀， 仲走得甩啊！ 我系猫啊，唔系狗嚟噶。 立夫啊，你做乜嘢啊？我请你翻嚟啊，系捉狗噶，你仲真系翻嚟做乜嘢？ 对唔住，系误会嚟噶咋，对唔住啊！ 你再犯错咧，我成日炒你鱿鱼啊！ 不过啊，我知道啦。 阿灰啊，我哋一齐行吧啦。 哎呀，肥猫，你点解会好似狗咁肥？ 猫，边个啊？哦，你以为我系猫嚟咩？佢话我系猫，好唔好笑啊？ 好笑啊，好笑啊，唔系猫啊。 我系猫，点会同老鼠做朋友啊？话你知啊，我系一只猫样嘅狗嚟啊！ 啊，咁样 嘅，我系猫样狗啊，即系呢个样啊似猫嘅狗嚟啊！啲蠢人咧成日都以为我系猫啊！你咁聪明啊，实唔会搞错嘅。 啊，系啊，当然唔会啦，我边有咁蠢咧？啊，好啦，再见啦。 吓，你真系聪明喎！系啦，喂，不如你教下我学猫叫，等我可以傍下身啦。 包喺我身上 啦。喵，喵，喵，喵，喵。 哎呀，咁至得噶嘛？ 喵，喵。 呀，系啦，系咁啦，冇错啦，啱啦。 啲嘅叫声简直好似汤猪咁。 哎呀，我学唔识猫叫噶啦。 唔会嘅，我都识得学狗吠啦。 有狗喎。哎呀，冇搞错噶，一定系只狗嚟噶。今次我唔好伤你当噶啦，快走啊！ 好啦，继续追啦。你哋而家明白究竟系点解咧？ 仲捉唔到你呀、喂，咪走啊！ 你叫我停，我停今日好冇面，几大都唔定啊！ 喵，喵，喵，喵！ 哎呀， 喵！ 你做乜嘢啊？ 我模仿紧猫叫啊，似唔似啊？吓？ 哦，咁嘅样嚟啊，我都识得模仿老鼠叫噶喎。 哎呀，你扮老鼠叫声似乎夸张咗啲喎。啊，系啦，多啲练习下啦吓，实有进步嘅。 好。 头先我追嗰只狗嚟咗呢度啊，仲想走。咪住先啊，狗系唔会咁叫噶，唔通我又搞错咗啊？ 喵喵。 哎呀，嗰只系狗啊！嘿，今次一定唔会搞错噶啦，我终归捉到只狗啦！ 嗰一只系猫啊，唔系狗嚟噶，你又算犯错啊！我炒你鱿鱼啊！ 等阵啊，佢系狗嚟噶，佢识吠噶，信我啦！喂，狗仔啊，你吠啦吠啦，快嚟听下啦！ 喵！ 得啦得啦，人要炒你鱿鱼啊！ 都话唔系咯，佢系狗嚟噶。 立夫啊，呢一只系猫，呢只先系狗啊！ 唔系啊，佢吱吱声叫啊，系老鼠嚟噶。老鼠啊，叫俾佢听下啦。佢系猫啊，识猫叫噶，系真噶。老鼠系猫，狗就系老鼠，只猫会吠啊，佢唔系猫啊，佢系狗嚟噶，不过佢长似猫啫嘛。其实咧，佢系只老鼠嚟嘅咧，信我啦，嗰只猫系狗嚟噶。喂，放开我啊，放开我啊！哎呀，你信我讲啦，我冇讲大话噶。喂！ 可怜啊！ 我哋而家点啊？ 好简单啫，继续表演我哋啲绝技啦！哇哇哇哇 哇！喵喵喵！ 唔系点我有办法啦！ 哎呀，喂呀，嗱，你记住啊，你而家咧大只过佢好多，你要吓翻佢呀！ 系。 哎呀，点解咁啊？ 哎呀，会咁嘅， 我都唔知啊。 呢本书专讲运动嘅， 有冇介绍摔角啊？我最叻摔角噶啦，系咪阿修？ 咪嘈住咯，我玩紧乒乓波噶。 我啲世人就最怕运动噶啦，就好似榄球咁样，啲球员好似打交咁，睇到佢哋我就由个心度震出嚟啦。 哎呀，不如试下呢种新运动啊，呢种运动啊叫做猪球啊。 啊，猪球？哎，我都未听过噃。 我都未听过，不过本书教你点玩。 咁试下。 会唔会好危险噶？ 啊，猪球啊，哎，都唔使预我啦，我唔得闲玩呢啲咁无聊嘅嘢啊，系咁先啦。 哼，唔使理佢，哎，我哋揾多啲人喺球场度等啦。 好啊，你阵见。 我而家谂到一条妙计啦，今次咧一定可以整蛊阿信佢哋噶，哎呀，到时我就笑真爆咯，哎呀，啊，我算唔算系个天才嚟呀？ 嗱，你听住啊，阿信啊，我绝对唔会参加嘅。 系呢种游戏一定好好玩噶。 你唔系唔知道噶啦，我最憎就系试新嘢噶啦。 喂，你改下啦，唔试过又点知道唔中意？ Don't be afraid of something new.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doesn't hurt. If you do the same thing day in and day out.You'll end up like an old stuffed shirt. They say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It's good to have change of pace. When you get some food, you aren't in a mood. Try a little bit, it could be a hit. So don't be afraid to try something new. Just give it a shot. All right, you like it a lot.And I guarantee a smile on your face. Do go waka kaka chika choo choo. Do wa do do do do wa. Yeah. 好啦，咁好啦，老婆嚟试一次啦。 好嘅。 搞掂啦！啊，呢份咧就系猪球嘅新规例。 喂，阿伟啊，教人玩猪球嗰本书咧， 啊，唔系喺你嗰度咩？ 啊，喺谷仓度啊，我去攞嚟吓。 嗯，好啦，黐翻来就搞掂晒咯。 哎哟，有人嚟喎！ 嗱，听住啊，比赛首先咧就由两队嘅队长将一个查咗忌廉嘅薯仔抛向半空中噃。如果嗰啲忌廉向下嘅咧，咁比赛就取消；忌廉向上咧，比赛就正式开始啦。咁蓝队咧就首先要扮我叫，直至到红队嘅队长做完30下掌上压为止。如果球赛取消咧，咁所有嘅队员就要马上亚利桑那州嗰度开一间洗衣铺，知唔知道？嗱，至于第二个回合咧，两队嘅队员咧就要打煲胎嘅，男队嘅队长咧要马上去揾一只河马翻嚟。 诶，等阵先啊，阿信啊，我听唔真啊，你头先话男队嘅队长喺第二个回合要即刻揾啲乜嘢话？ 啊，香蕉批，洗衣铺，系啦，揾一只生嘅河马。 系咪真的要咁做噶？ 哎，本书系咁写噶嘛，试下都冇坏啊！ 啊，好嘢啊！忌廉嗰面向上啊！ 啊啊啊啊！ 哎呀，哎呀，得未啊？我就嚟支持唔住噶啦！哎呀， 你唔坐喺香蕉批上面啊，会扣80分噶！ 哎。咁有咩好玩喎？ 哎呀，我做咩要攞苦嚟身啊？ 咪咁啦，我要尽快搵一只生猛嘅河马翻嚟，我要赢到600分。 啊 队员会模仿一种蔬菜咧，就可以得到11分咁多喎。而男队嘅队员咧，只要用生菜做个伟人嘅雕像咧，咁就可以得到6分噶啦。如果边一方面嘅队员能够首先揾到个粒十卡钻石咧， 够啦，够晒啦，唔好再讲啦！呢种游戏啊，简直无聊到极啊！我唔玩啊，我唔玩啊！ 咁冇体育精神噶， 唔来啊！ 哎呀，佢哋又会蠢成咁噶！哎呀，俾佢哋整死我咯！ 啊 边一方嘅队员如果攞少过二十二分嘅咧，就要更改自己嘅姓名。 停止啊！哎呀，我真系冇办法再忍落去啦！嗰啲规则系我作噶，唔系真噶。哎呀，啊，你哋嘅头脑真系咁简单啊！哎呀，信到十足啊！哎哟，我真系俾你哋笑死我咯！ 好笑咧，你净系喺度识得笑唔得嘅。你同我哋一齐玩翻种新游戏公鸡球仲好啦，规则咧就系咁啊！ 好啊，规则系点样噶？游戏首先咧就系要一只身上羽毛最多嘅动物，然后抌佢落去泥凼度。哎呀，咁样玩法啦，唔系几公平噃。我周身都系羽毛啊嘛，咁我咪啊，哎呀，咁我哎呀，不如咁样嘅，玩个第二样嘅，不如玩羽毛球啊，钓鱼啊，爬山啦，好唔好啊？哎呀，我真系唔想玩呢啲啊！哎呀，我哋不如去踢小型球啦，好唔好啊？ 喂，去边度啊？ 哎呀，睇咁嘅情形，呢一场猪球已经玩完噶啦噃，等我仲咁辛苦揾到只河马翻嚟添啊！激气啊，坐住走啦！ 咖啡有贵宾啊！ 不是告诉我只是毛毛啊， 是毛毛啊， 最讨厌听到这样嘢。 啊，毛毛来啦， 咖啡我来了啦，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仔啊， 我不可以承受这样的刺激。 你认命啦，咖啡啊，我好可爱，但是你又不可爱。 各位观众啊，如果你们不想看到毛毛，可以转去第二个台的。 咖啡啊，你做什么啊？去哪里啊？你咁样令到我好唔舒服噶， 唔好意思噃，我真系冇嘢可以施舍到俾你噶。 咪住先啊，我有啊，嗱，我送佢俾你啦，肚饿就劏出佢食都冇所谓噶。 喂，咖啡啊，你竟然想话送毛毛俾人都有嘅？ 唔会有人肯买佢嘅， 毛毛咁天真可爱，我点舍得送咗俾人噃？ 看住啦，人类觉得咁话会好可爱噶。 毛毛啊，你真的非常之好可爱啊！ 捉乌蝇都叫可爱咩？好啦，咁得我捉俾你睇下啦。 喂，咖啡，唔好啊！哎呀！哎呀 捉到啦，唔可爱啊，人类真是难服侍了，扮可爱有乜难啊，是猫都懂的呢。咁好叻咩？对唔住啊，我今日唔爬你啦，树会同猫倾偈噶噃，佢哋会话爬我啦，爬我啦，好难抗佢本性嘅。因为我有坚强嘅斗志。哎呀，不过有阵时又唔可以咁样嘅。哎呦，想落都系留翻喺度，等人救我落去好啲啦。到时候咧，有好多人会注视我嘅。哇，又着蛋喎。好吧。呢只咧就午餐，呢只就晚餐。我是说他很英俊啊，这个很醒目啊。哇哦，好啦，人类很快会来救我的啦，就会来的啦，就会有人来的啦。 唉，等咁耐都冇人嚟噶。 喂，咖啡。 你呀、啊，我仲以为系边个添。 你喺上面做乜嘢啊？吓？ 我有办法令拯救队快啲嚟救我嘅。毛毛啊，你爬树好爱噶，快啲爬上嚟啦，毛毛，上嚟啦。我呀。 原来爬树好可爱嘅咩？ 系呀系呀，好可爱呀、啊！有两只猫喺树上边，啲人好快就会嚟救我哋嘅咧。 哎呀，睇下嗰只可爱嘅猫仔几咁可怜啦、啊！报警啦！ 系咪呢？ 哎呀，快啲上筷子啊！快啲救翻佢哋落嚟啦！ 喂喂喂，咪走住啊！仲有我啊！喺呢度都唔错啊，个景又靓又风凉水冷，喺度过世都好噃。 咖啡，你又爬上去唔翻落嚟啊？好啦，等我救你落嚟啦。我见你喺上面已经有成日咁耐噶啦， 成日咁耐。 头先你睇唔睇到毛毛？佢几可爱啊！佢猛咪同自己嘅影玩啊！ 咁无聊嘅嘢系佢只会做嘅啫。 之后佢俾个冷球缠住双脚，睇佢个样啊，真系啊， 好可爱， 好可爱。然之后咧，就唔知点样俾佢搵到张纸，咁样咧，佢就开始玩嗰一张纸啦。佢张纸咧就搲来搲去啦，都唔知玩得几得意啊！收尾张纸啊，摄咗入去梳化底，佢用啲爪咧想话找翻出嚟啦，唉，点知爪都找唔到，真系噶，冇边只猫有佢咁可爱噶，你话讲得啱唔啱咧？咖啡，哦，喂，咖啡，喂喂喂，做乜嘢啊？咖啡， 阿伯咧， 佢公司要开 OT， 迟啲接翻。系啦，毛毛啊，阿北话啲猫坐喺电视上面扮天线会好得意噶， 真系嘅，系咪咁啊？ 过少少添啦，你嘅姿势唔多啱噃，系啦，唔好喐啦， 咖啡啊，快啲救我啊！ 阿北嗰把声令到我相当唔舒服啊，谂下办法至得。 咖啡救命、 啊！有冇长啲嘅节目咧吓？啊，呢、這个啱晒啦！ 喂，朋友，又系我小丑平平同你哋见面啦！快啲通知你哋啲邻居开电视啦！ 咖啡，我几时可以落翻地下？ 等呢个马拉松筹款节目完咗先啦，起码要等16小时啊！ 咖啡啊！我认为你是最可爱的了，快点救我啦，咖啡，咖啡！ 咖啡，我翻咗嚟啦。咁大声想吓死人咩？呢方冇人知道你翻嚟咩？使唔使卖报纸啊？ 喂，你估我买咗啲乜嘢啊？嗱，睇下， 买咗成个城市翻嚟啊？ 系一个电子榜嚟嘅， 我啱想讲噶啦。 佢识得讲嘢噶噃，佢会以你嘅高度嚟计算你嘅重量，仲会预测你嘅运程添噶。好啦，等我除咗啲衫磅下我有几重先吓。 慢慢嚟，你迟早都会知 道。逐个嚟啊！ 哇！ 我唔磅大货车噶，唔系啊，乜你好似游轮咁重噶？ 哎呀！ 走开，走开，走开！唔该啊。 好啦，唔好再讲笑啦，老实话俾我知啦。 超过正常体重20磅，或者高多9寸就差唔多。你个运程预测，你将会成面都系。 上面都是什么呀、啊、是这样呢，我要作出适当的调教才行啊。 希望我的体重合乎标准就好了。 比正常体重超出50磅，你的运程预测，你会进行连串节食行动。 我会超重50磅啊？怎会这样的？我要进行节食才得了。咖啡啊，你要帮我，不要让我吃太多东西啊，记住啦。 哦，没问题。 你肯定那本书说我只是吃这么多，是不是这样的？啊，一块生菜。好。哎呀。咖啡，我想出去做运动啊。 好啊。 我要你和妈妈一起去的。 哎呀，惨了。 Here's my dumbbell. Here's my dumbbell. Here's my little rope. Here's my little dope. What's wrong with a little exercise? What's wrong with a little exercise? Maybe they're still home. 赢了。 Let's turn this place into a gym.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with him. Workout! Workout! That's what it's gonna take. Cookout! Cookout! How about a great big steak? The road to health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road to the kitchen can lead to new dimensions. Garfield, we're gonna get in shape. Fat chance. Whoa, yeah. 好啦，不如跳绳先得好吗？ 好啊，跟住食牛扒，再食蛋糕 啊，都系啊，缓步跑比较好啲嘅，跟我嚟啊！ 你哋想有饭食咧，都要好似我咁样做嘅。 好啦，好啦，好啦，唉，唞阵啦。 喂，咖啡啊，仲未翻到去门口噶？ 我知道，仲有一大段路要行啊嘛。 我哋应该向西行先啱噶嘛，系咪？ 唔系啊，要向东行才啱啊。 唔得啊，我知道你想行捷径啫嘛，跟我嚟啊。 哎呀！ 如果你系听我说话，就唔使搞成咁。 你知嘛？呢一种运动对于减肥系好有帮助噶噃。 好啦。 拉唔喐嘅，不如咁啦，你拉一边，我拉另外一边咧。 批皮就好吃啲嘅喎，啊，把刀喺入边喎。哦，你做乜嘢啊？你想休息嘅，点解唔同我讲声喎？ 呢只系跳健康舞嘅唱片嚟嘅。 唔得啦，我跳唔喐啦。我想这样会快点完的。我想要食记了，如果不是阿北飞去北极就惨了。 哎呀， 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你最好停止减肥，不是连命都会没的。阿北太辛苦了，都是教回好个榜先。好了，等我试一下先。 仲系超出正常体重20磅，你个运程预测，你将会做好多剧烈运动。 剧烈运动？ 好啦，睇下我轻咗几多先吓。 你嘅高度同体重符合标准，运程预测系你会因为你只猫搞过个榜而感到非常之愤怒。 有次你啊！ 你身行佢，你先追佢，追到入客厅。他会在地毡上打翻斗，跟住他会跳上吊灯上边，再撞埋墙度。 哇！他又会撑得咁尽嘅。 点知佢惊咗上嚟，走出咗屋外边。你继续追佢，追足几条街之后，又再喺埋一齐，愉快咁生活。完啦，系咁啦。 讲故事啊！ 好啊，我都想听故仔啊！ 不过你哋咧要有想象力先至得噶喎。 得啦。 嗱，好耐好耐之前咧，有只雀仔喺个树林里边，好开心咁唱歌啦。突然之间咧，有群猛兽出现啦，嗰群猛兽咧凶神恶煞咁行到近啊，快啲嚟救我啊！咁后屘咧，佢哋就相处愉快。 哦，多谢。 你哋好，等我放低个水杯先吓。你哋唔使客气啦，我自己除得噶啦。哎呀，我头先仲惊你哋住咗第二个台添。好啦，等我吹翻咗个水杯先，再带你哋周围行下啦。啲奇怪啦，嗰个气泵啊，明明喺嗰度噶噃。啊，迟啲先揾啦。而家咧，我啊先介绍你哋认识阿伟。 哎呀，点解我忽然之间会缩细咗咁多噶？喂，啊，救命啊！我缩细咗啊！快啲搵人嚟救我啊！ 先先声明啊，阿伟呢份人咧，经常都有神经质噶。 唔救我啊！我缩细咗啊！ 哎，服咗佢啦。你听我讲啦，你同我都一样大嘅啫。 你都细咗啊！哎呀，点算好啊？哎呀，睇下而家周围啲树都缩细埋啊，谷仓啊细咗，我哋又细咗，总言之，样嘢全部细晒啊，咁点算啊？ 喂呀，我真系俾你笑死我啦！我哋唔惊青啦，凡事啊用紧脑啦嘛，好笑啊！真系笑死我咯！哎呦，哇！ 你哋见阿蔡嘅为人系点嘅咧？佢系最中意咩话？你话卜走咗去捉幽人啊？唔会，卜唔会咁样做嘅。 你将经过讲俾大家知啊，真系难以置信啊！ 好啦，嗱咁其实呢件事咧就系发生喺个星期之前嘅。我谂你哋都知道阿卜好中意捉幽人噶啦。 阿卜啊，做紧乜嘢啊？ 我钓紧幽人啊！ 哦，你用乜嘢做你啊？ 喂，阿修啊，一齐捉幽人啦！ 咪与我啊，我今日要挂几幅画。 好啦，唔想食幽人大餐就算啦。 冇所谓啊，横掂今晚我有蛋挞食。开工先啊，呢幅画最好啊挂喺呢一度，呢幅咧就挂喺呢一度。哎呀，要揾短啲钉先得咯。 捉幽人咯喎！ 搞掂，呢一个系设计一流嘅陷阱啊！设计无懈可击啊！啲幽人一定走唔得嘅，到时佢哋一定会苦苦咁哀求我嘅。我唔会想你当噶。 佢唔中意我。 起初阿卜咧，的确系一心一意准备捉幽人嘅，不过嗰日稍后呢， 幽人啊，我最憎你噶！无论你走到边度啊，我一定要揾到你出嚟，将你当做大餐咁食噶。你实走唔得嘅，啊！ 救命啊！快啲救我啊！救命啊！放我落嚟啊！救命啊！快啲救我啊！救命啊！ 阿卜大声叫救命，不过始终都冇人去救佢喎。 救命啊！救命啊！ 睇嚟都冇人救阿卜噶啦。不过凡事都有希望嘅。 救命啊！救命啊！ 我嗱，虽然有好多人都话蚯蚓系冇感情嘅，不过咁又未必嘅。呢条蚯蚓咧就好有同情心啦。经过呢件事之后咧，卜同蚯蚓就成为好朋友啦。 喂，会唔会维持到永远啊？ 会噶，你信我啦，阿卜以后都唔会捉蚯蚓噶啦。 The worm, the worm, I like the worm, though it may not come naturally. It's so easy to see that this one especially. 起身啦，快啲走啊！我要追你啊！你咪走啊！ 世事人豪绝对。 阿的啊，将呢嚿骨拎翻嚟啊，明白吗？系阿的咁蠢至俾我呃到嘅啫。唔知边种狗子需要一嚿咁大嘅骨头呢？哇，咁大只！如果我冇咗你啊，简直冇办法开始一日啊！为咗你，我才会咁早起身嘅咋？你令我有精神，令到我有新嘅希望。 喂，咖啡啊，系啦。今日千祈唔好激嬲嗰个邮差，你要记住啊。 今日轮到嗰个清洁工人，听日先至系邮差。 今日将会有一个重要嘅包裹寄俾我噶。 得啦，饮个杯香浓嘅咖啡，跟住要做嘅咧就瞌一阵，养下神得。 喂。咖啡啊，这个时候咪睡觉住啦，起身啦，喂，听到吧，不要睡觉啊，你要想下怎样激嬲个邮差啊。 你是谁啊？ 你连我都不识啊。 你个样的确好熟，是谁啊？ 咖啡啊，我就是你奸的一面啊，每个人都会有啊，所以你做坏事就只是因为我的。 坏事例如呢？ 看看那里，咖啡啊，阿的就在桌面上面，你是不是想推下去呢？ 是啊。 你不要啊，不要这样做啊。 你是谁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中的一面，我最近很少见你的。 你成日收埋我啊，咁啊梗系少见啦。 走啊，走啊，好啊，咪阻住晒啊，即刻消失，快啲走啊！ 我唔走啊，今日我绝对唔会俾你教坏咖啡嘅，绝对唔会啊！ 你以前去过墨西哥未啊？ 咁啊未噃。 咁我送你去啦。再见啦！嗱，而家去推阿的落地啦。 唔得嘅，唔可以咁做。 得嘅，去推啦。以前你都咁做过噶啦，去做啦。 唔得噶，唔可以咁做噶。 啊，好玩啊你！ 麻麻地啫， 我见到晒啦。你真系好百厌嘅。嗱，而家我去剪草，你唔好再曳啦，咖啡。 你唔可以咁冇性格，由得佢摆布噶。唔好听佢讲啊，因为佢只会带俾你麻烦噶咋。 唔听我听边个啊？听你啊， 梗系啦。 你冇胆啊，所以唔得。 我宁愿做冇胆鬼啊，都好过做白厌星。 同你讲多到嘥气啊！ 你咁样做啊，太过卑鄙。 入去啦，今次我送你去意大利啊！我只是你真正的朋友嚟噶，一于照我讲去做啦。咁样啊，咁样 唔系几好嘅？ 点会唔好啫？照做得噶啦。嗱，咁样咁样啊，跟住就咁样咁样啊嘛，系咪？ 其实咖啡有时都几乖嘅，不过有阵时啊，佢又实在太过百厌啦。 照足我吩咐做未啊？ 我做咗啦。或者咖啡唔系几舒服啦。 啊！救命啊！救命啊！系啊！救命啊！ 真系好玩噶啦！ 哎呀，点样先至可以停噶？哎呀，救命啊！哎呀， 咁弊啦！ 咖啡，系咪你搞过嗰部剪草机啊？系咪？ 我知道一定系你搞嘅， 你见啦。你知唔知道讲大话会有咩后果噶？ 可以做电台天气报告员咯，咪再谂啦。个头差而家嚟紧啦，呢个系好机会嚟噶，去玩佢啦。 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啊。 搞掂啦，咖啡啊，即刻去啦。 好啦。我就去对付嗰个邮差啦。账单，账单，账单。英国剑桥大学嘅入学通知书。缴付电话费嘅最后通知书。冇咩特别咧。哦，系阿北等紧我个包裹喎。咩嚟嘅呢？我冇理由喺度噶。喂，我冇贴邮票噶。 喂，话你啊，俾单架车我啊！ 你都唔知道我几想咁样做啊！哎呀，弊啦弊啦！哇，今次冇眼睇啦！我有冇资格做速递服务员啊？ 你嘅包裹啊！你只猫啊，好教训啊佢咧！ 啊，对唔住啊，真系唔好意思噃、我真系好唔明啊，你点解要咁样做啊？你有舒适嘅居所，有人关心你，食用都一流嘅。不过你硬系好似唔满意咁，成日令到我好头痛嘅。我真系唔明白噶，究竟点解啊？咖啡， 你唔使理佢咁多嘅，你就当佢唱歌得噶啦。 话晒你都系我只猫嚟。呢份系我为你订购嘅礼物嚟噶，嗱，送俾你啦。 你睇下北几咁锡你啊，你咁样对佢啊，应该感到惭愧先至啱。 嘿，咁又点样得噶？唔做都已经做咗啦。 我真系后悔听你讲嘢啊！ 哎呀， 咁諗路整蠱嗰個郵差有啲過唔係幾好咁啊！哎呀！ 哦，咖啡你去邊啊？我真係唔明佢究竟搞咩鬼？ 咁百厭嘅貓就趕佢走咧。 咖啡唔係有意㗎，你原諒佢啦。 佢最呢個嘢麻煩， 佢對主人好忠心， 佢係大食懶啊， 佢好識氹人㗎。 趕佢走啦，趕佢走，趕佢走咧。 留低佢啦，留低咖啡啦。 快乐时，日日有奇趣想玩意，唔系懒天生食闲，唔系曳系我好玩。现时嘅咖啡冇样味，闷闷嘅身躯只说健美，藏共我天生一对，甜梦里任我进取。我貌样几英俊，自问我品德天生较纯，陋习和脾气初初不惯，成日与朋友应该应解。 快到噶啦！我朋友肯借间屋俾我度周末，真系唔话得嘅啫。 咪你啲朋友冇屋喺夏威夷嘅咩？近视佢嘅都好啲啊！喂，阿的啊，你做咩唔伸个头出去窗外边啊？喂，嚟啦！我见啲狗仔好中意伸个头出去窗外边噶，嗱。好似我咁样咪几好玩？ 到啦，间屋唔错啩？睇落真系充满乡村风味啊！嗬， 风味喎，讲错啊，老土啊， 中唔中意呢一度啊？ 呢度叫度假胜地啊！彩色电视咧，桑拿浴室喺边啊？呢一度储嘅食物够唔够我食一餐噶？ 唉，好啦，我而家出去买啲食物先啊！我去山角嗰间铺头度买嘢啊吓，我好快翻嚟噶啦。 要喺一间冇电视、冇电话、冇微波炉嘅屋里边住三日喎，我啊真系怀疑会唔会有人真正享受咁嘅假期。原来有喎， 一打鸡蛋，两打牛扒，四打猪扒。 咁多食物啊！一小隊軍隊都夠食啦。 我相信咧，都未夠咖啡食一餐啦。我頭先所講嘅嘢啊，要雙份添啊。 難怪你買咁多嘅，電台話今晚咧會有大風雪喎。 真係嘅，喂，咁我要快啲翻去先得啦，費事令咖啡同馬的擔心啊。我一時心急，差啲唔記得俾錢添，對唔住噃，老闆。 你知就好啦。 我一於行呢度，嘿嘿嘿嘿嘿，哈哈，贏咗啦！喂，咪住啊，你行咗兩步喎，我冇啊，你有，我冇，有，你個麻木唔玩啊！哎呀，弊啦，原來出面落大雪。我哋要尽快离开呢度先至得啦。 太遲了。对不住，我要过去那边啊。 条路已经封了了噃。 我有只猫和狗在山顶间屋那里，他们没有食物的。 放心啦，猫狗可以长时间挨饿。 不过我只猫已经饿了整个钟头有多。 阿迪啊，我们都不知道支持得几耐的。我已经好耐没吃过东西了。有成个钟头了。喂阿迪啊，不可以出去的，好危险的。这里一定有食物的。哇，看看有块饼啊。嗯，我找到块饼啊，没死了。他又冇咗啦，我阿迪唔使惊，唔系雪崩，系我个肚打鼓咋。我都话唔可以出去啦，我唔可以谂住食嘢嘅，我一谂到食物咧就会发狂噶啦。不过我真系好想食苹果批啊，唔得，我要转移目标先得。不如想想这间屋啊，这间屋都几大喎，有厨房啦，还有很多牛扒啦。牛扒我赶紧回来的啦，我就回到来的啦。我想要迟一点了。金菇虾仁炒面、西拉牛扒、白汁意大利粉，实有一幅图用肉丸做的主菜的。喂，不出得去呀，不过不出去我们实没命的。那我再见不到阿北，吃不到宽条面，也都见不到毛毛了。哎呀，估唔到会死喺呢度，我要立翻份遗嘱先。我咖啡决定将一切嘢留翻俾，唔好啊，我都系唔留。我哋就嚟饿死啦，你仲挂住出去外面玩？好啦好啦，你冻死都冇人会可怜你噶啦。鬼唔望啲雪啊，砸实地啊，等你我。乜原来呢度有间宽条面快餐店噶？哎呀，今次冇死啦，有得救啦！宽条面啊，宽条面啊，宽条面啊！ 对唔住啊，我哋啱啱够钟收铺。 喂，唔好收铺住啊，等阵啊！你早知呢度有间快餐店噶，点解你唔早啲话我知噃？我哋今次失胜，估唔到我同阿迪要死喺呢度， 就食得晚餐噶啦，咖啡。 唔该，我哋今次实系饿死都得啦。我有个咁好嘅朋友。其实都算不差的了，你有些时候是蠢一点的，不过 哦哇哇喂，咖啡啊，你做乜嘢啊？我只是出了一阵间而已，想不好久没见面这样。好啦，我整间拿手小菜给你吃，是干醬朱古力啊，喜不喜欢呢？ 嗯 哦，喂，你做乜嘢啊咖啡？ 我好滞啊，唔想食嘢啊！唔知呢本书里面有冇用福用柠檬做嘅甜品图画咧？ 哎呀，啊！ 你唔使担心，我有个好主意。 哎呀，真系好好玩啊！ 你再黑我老友咧，我就对你唔黑 A 噶啦。 哎呀，对唔住啊，我不过同你玩下啫嘛，对唔住啊。老友啊，你个肚脐咁得意嘅，我谂一定系世界上最古怪噶啦。 佢唔似咁蠢噶。 讲恐怖故事我听啊！ 阿修，乜你够胆听咩？ 就算几恐怖，我都够胆听噶。 好啦，有一日喺森林入边， 哎呀，好惊啊，好惊啊！ 有瘾啊，哈哈！呢度系唯一嘅出口，我点都唔会行开噶啦。总之冇任何嘢可以令到我离开呢度半步嘅。 啊！几得意喎，原来鸡仔会飞嘅喎。 哎呀！死人咩？ 做咩惊成咁啊？ 咁讲嘅恐怖故事好得人惊啊！我要匿埋咯。哎呀，你啲声仲恐怖啊！ 阿蔡呀，咪你而家先叫人起身噶，而家九点半啦。 鬼叫我瞓过咗笼咩？阿修做咩咁惊咁嘅？ 哦，佢听咗个恐怖故事，好似系关于怪物噶。 哎呀，唔知系咩怪物啊？ 奇啦，点解咧？乜都生唔出嘅。总之啊，你听住啊，你哋声声地嘅就即刻出嚟。如果唔系咧，我将你哋喂白鸽啊！ 喂，你咁样唔得噶，要好声气啲先至得噶嘛。睇住嚟啦。喂，种子啊，阳光白白都出咗嚟啦，你哋一齐出嚟晒下太阳啦。 哎呀！ 你做咩惊成咁啊？ 因为我个妹妹咯，佢把声啊好似雷公咁啊，吓死我啦！ 啊，我以为你又系怕咗阿信讲嗰只怪物添。 喂，你睇下， 哎呀，稻草人啊！哎呀，有咩咁特别啫？ 阿蔡啊，你睇真啲啊，呢一个系世界上最丑陋嘅稻草人嚟嘅。 啊，俾我睇下。你以为呢一个稻草人啊整得好得意咩吓？嘥气啊！ 喂，讲开又讲啊，阿信好似话附近啊有怪物出现添啊！ 有怪物？ 无论如何啊，我要克服恐惧嘅心理，跳入池塘里边做一只鸭咧，始终都要落水嘅。人人都笑我，都话我好冇胆啊。谂落又几啱嘅，唔得，唔可以走嘅，我一定要克服恐惧先至得嘅。比你鱼咬到好痛啊！ 鱼有咩好惊？哎，你知唔知附近有怪物出现啊？ 啊，有怪物啊！哎呀，救命啊！哎呀，好惊啊！哎呀，好惊啊！阿信啊，你救我啦！你救下我啦！附近有怪物出没啦！ 怪物咩啊？简直荒谬啊！ 系真噶，消息来源非常可靠嘅。 有怪物啊！哎呀，咁啊肥猪侠要出动至得啦！嚟！阿肥猪侠嚟啦！哎，等我换个件衫先得。穿错衫添。维护正义，坐佢护弱嘅万能肥猪侠出动啦！ 咪即系企喺度啦，快脆啲去揾嗰只怪物，然后将佢消灭，为民除害啦！快啲啦 ！Hello， 怪物。怪物在哪里啊？ 怪物，快啲出嚟啦！ 阿信啊，唔系，肥猪侠先至啱，我揾到嗰只怪物啦， 怪系咩？ 快啲啦，佢就喺阿兰嗰个花园度啊！快啲，快啲！就系嗰只怪物啊！兄弟啊， 好啦，我即刻去。这谁呀？谁呀？哎，我今日啲怪物除我啦！ 哎呀，阿信唔够，只怪物打我点算好啊？ 喂，俾翻个稻草人我啊！ 是 的， 是阿 蔡 的头啊。 哎呀，弊了，哎呀，阿蔡的想象力真的太丰富了。是你说的，我听阿波讲的。 阿蔡 讲 的， 阿波讲的。 阿 修讲 的。我不关我事的，是啊， 最近 都跟 我 讲的。 哎呀，好 了 好 了， 我不想再听这些东西 了。哎呀，我去乡 村散步得多了。阿 信去乡村那里。乡村，不就是西贡。 阿信要去西贡啊。 阿信决定搬去西贡住啊。Isn't it peculiar how the truth gets out of hand? It starts out as a fact.Then they stretch it like a rubber band. They take the smallest detail and turn it upside down. They tell someone else, now there's a rumor going round. One tells the rumor, someone else adds a little more. Two, it's not the same rumor, but it's better than before. Never spread rumors just for the simple fact. It might be a lie, it might be the truth, but it's blown all out of whack. Never spreadSome people stretch the truth. Don't even listen to rumors.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hear. Never spread rumors. That's not the thing to do. Would you like someone spreading rumors about you? 咖啡你见唔见到啊？好得意喎！阿的真系好得意噶嗬！咖啡啊，你点样教到阿的咁样做法噶？ 我将佢个头黐咗喺台上边咯。 咖啡啊，我讲过几多次叫你千祈唔好咁样做啊！我要罚你今晚冇嘢食嘅。 我食咗晚餐咯。 系，我俾咗你食咯。好啦，罚你冇得食餐后甜品，即刻去瞓觉啊！ 我都食咗甜品咯。 哦，你又食咗啦？好啦。罚你冇得食生果，而家即刻去瞓觉啊！听到吗？ 我食咗两个啦。 啊，我有办法啦！我罚你今晚瞓觉之前冇宵夜食，而家即刻去瞓觉，快啲去啦嘛！ 我食咗宵夜未？哎呀，我未食喎。佢又冇啊，我唔敢啦，唔好罚得我咁重啦，求下你啦，唔好啊。 哦，唉，如果咖啡有机会做下我咁就好啦。佢又知道做我其实系几难做。唉，咖啡可以话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啦。唉，佢净系识得食同埋瞓。唉，我都好想过啲咁嘅生活噶。 阿伯以为做猫好叹喎，其实做佢咪仲好。好眼瞓。 我昨晚食完饭食完三果之后都冇食过其他嘢，好啦，去搵咖啡先。 喂，做乜嘢啊？一坐喺度搞搞震啊！ 做乜嘢？问你啊，真啊！ 个梦系我噶噃。 哎呀，呢个梦觉系我噶咯，我嚟呢度因为我好肚饿啊嘛。 好啦，怕咗你啦。哦，系啦。你的帽子呢都不错喎。 竟系边个将啲剃须膏换咗做忌廉啊？ 我谂住咁样会增加你嘅食欲啫嘛。嗯。好嘢系薄饼嘅，啱 阿北啊！ 你唔好怪我啊，系你个梦嚟啫嘛。 咁早又边个嚟呢？哦，原来艾先生啊， 你屋企养嗰只白剑猫啊，寻晚又走过嚟食咗我嘅羊齿草啊！ 好小事啫，迟啲咪会再生翻。 羊齿草唔系植物嚟嘅，系我只脚啊！ 我。阿伯啊，我叫过你几多次唔好阿爹噶，阿伯啊，你将阿爹推落地咁做法系唔啱噶， 又系嘅，咁都唔够好玩啊咩？ 寻晚我只猫做乜嘢话？真嘅，成只牛啊！哇， 机师请你注意，一切正常，可以起飞啦，起飞啦！ 你话咩话？叫我赔翻俾你呀？系系我养嘅，佢喺你间超级市场度做乜嘢话？吓，将三至九行嘅食物扫清晒。喂喂，阿丁啊！阿丁啊，你唔使惊啊，我而家嚟救你啊，唔使惊啊！ 唉，都唔知食乜嘢好。好啦，仲要咩都食起啦。 阿丁啊，喂阿丁啊， 佢就系嗰只猫嘅主人。 佢啊，居然纵容佢自己只猫嚟我屋企个花园度搞到乱七八糟啊！ 佢要负全部责任啊！ 佢交翻佢啦。 而家成间屋都冇晒食物，点算好咧？啊，有办法啦！咁样我咪有钱买多啲宽条面食咯。 啊啊！定啲嚟啊，唔使惊啊！ 哎哟， 喐住啦！ 我而家唔想再做人啦，只想做翻我自己咋。我要尽快整翻醒自己，结束呢一场噩梦。啊！阿伯咧？我要確保佢並唔係我。至於我咧就唔好啊！我唔再做貓啦，我係人嚟噶。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哎呀！哎呀！我今次弊啦！我仲係貓嚟啊！喂，咖啡啊！好彩，好彩我做翻自己咋。 我都庆幸我系我咯。 我哋好高兴，并唔系阿迪噶。 星期几咧吓？唔好系星期一啦。寻日系星期五，今日应该系星期六至啱嘅。不过星期一系好卑鄙嘅，成日都会静静地打人哋尖嘅。唔好系星期一啦吓，千祈唔好系啊！睇下先。哎呀，唔系星期一啊！呼，咁都好啲，一定有字写嘅噃。阿北的生日。阿伯生日啊，可惜我冇钱买份礼物送俾佢咧，点算好呢？ 各位亲爱嘅观众，你想唔想得到份大奖啊？只要你即刻嚟电视台参加古鱼游戏，咁就有机会啦，快啲嚟啦！ 哎呀，我对鱼类最有认识噶啦，好咧，一于赢份礼物送俾阿伯。 就是到了最受观众欢迎、奖品最丰富的古鱼游戏节目时间啦！睇下今日的幸运儿是哪一位啦？有请小丑平平。 我就是小丑平平啦，最喜欢呢就是见到人哋笑，我好聪明噶，嗌叫爆晒棚震噶。我识每次我去探访人咧，啲猫狗见到我啊都会狂叫噶。不过点样困难都好啦，我都会完成责任嘅。我会攞住个古猛咁敲嚟增加我嘅自信。蛋糕我食得最多，总而言之咧，千辛万苦啊，我都要将欢乐带俾人间嘅，一定一定一定会噶，一定会嘅，一定会啊！好多谢各位咁支持我啊！好啦，又是到咗古鱼游戏嘅节目时间啦，加你介绍下今日嘅参赛者啦。 今日嘅幸运儿就咖啡猫，咖啡猫啊，喂，你啊，系你啊！咖啡猫上台啦！ 哦，咖喱介绍下参赛者啦。 好啊，平平啊，咖啡就住喺离开呢度八条街咁远啊，佢嘅嗜好就系食嘢同埋瞓觉，教翻俾你。 唔该晒啊，咖喱。系啦，咖啡，为咗多谢你参加呢个节目咧，我哋特别有份礼物咧系送俾你噶，系嘛，咖喱？ 冇错啊，平平。是多用番茄机，你用这个番茄机你可以除了番茄擦完按扁教返给你， 扔落街都不放有人会执啦。 咖啡，现在首先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准备好没啊？好啦，哥伦布发现了美国那一招啊，究竟是吃了什么做早餐呢？啊，好对不住啊，时间够了，头先只是跟你开下玩笑而已，因为哥伦布在那招根本就没有吃早餐啊。 咁好笑咩？我都唔识得笑。 不过亦都有份礼物系送俾参赛者嘅，加你 系一部鸵鸟打蜡机啊！你可以利用呢一部打蜡机嚟同你只鸵鸟打下蜡嘅，交翻俾你。 加你，你的确系我嘅好拍档啊！好啦，加菲，比赛要正式开始噶啦。奖品咧系500蚊嘅现金奖啊！呢条鱼嘅名系乜嘢啊？可以提水嘅。 哦， 沙鱼啊，啱啦。 嗯。 白 饭鱼啊， 吞拿鱼啊， 白 饭 鱼啊， 比目鱼啊， 比目鱼啊， 鲶鱼啊， 海豚啊， 鲸鱼啊，三文鱼。 嚟紧鳟鱼做答案系嘛？好啦，加你正确答案系乜嘢啊？ 唔该啊，平平，呢条鱼嘅名字就叫做华特啊。 哦，哦，真系太过可惜啦， 都唔好玩嘅。 奖金你就冇份啦，不过仍然可以得翻一份安慰奖噶噃。 冇错啦，平平，系一条大笨象颈圈啊，戴呢只大笨象条颈上面，佢实觉得好舒服嘅，交翻俾你啦 吓。唔该啊，嘉莉，仲有一套游戏咧系送俾你，要攞翻屋企玩嘅， 留翻你玩啦。 哇，你知道呢啲声代表啲乜嘢嘛？ 表示呢个节目腰斩啊！ 是表示奖多一次机会给你玩这个古语游戏啊。加你告诉他知有什么奖品啊。 奖品就包括难忘的假期，你可以在这一间全美最豪华的六星级酒店里面度过3日零16晚啊。酒店里面的曱甴只只都有拳头咁大的。还有这架新车啊，整架汽车都是用最上乘的意大利粉制造而成的。只要装满晒茄汁，咁架车就会绝尘而去噶啦！只要你能够喺今次嘅游戏胜出，上述嘅奖品就属于你噶啦，平平。 唔该晒你啊！今次玩呢一个游戏咧，你首先就要走入呢个箱里边先喎。 为咗阿伯死就死啦！ 你要喺半分钟之内讲出所有鱼嘅名啊，唔系咧你就会水浸眼眉噶啦。好啦，可以正式开始啦。 冇可能会有啲咁嘅事噶，我一定系发紧梦啊，一定系一场梦嚟啊。 喂喂，你咪走啊！ 看看，我都说了实是梦境来的而已嘛。喂喂喂，做什么？哎呀，刚才原来发梦，那个小丑平平，我以后都不想见到他了。 等我开了。 请问声你是？ 你是不是钟亚伯呢？今天是你的快乐生辰啊？ 冇错，是啊。 哦，家里告诉他听有什么礼物啦。 今天既然是钟先生的大日子，我们会给你一份惊喜你的。首先我们会在间餐厅为你唱生日歌，令你尴尬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向你订蛋糕，等你不知道怎么算好。跟着我们会送一件很核突的衣服给你穿，等你当场出丑，给你朋友笑到你面都黄埋。一切都是平平安排的。 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呢？啊，哎呀，哇， 嗱，赶走咗佢啦！呢份系我嘅礼物啊！生日快乐！ 跑快啲啦，快啲跑快啲啦！ 我哋系牛仔嚟嘅， 唔好玩啦！哎，你哋走开啊！喂，我先至系真正嘅牛仔嚟，等我表演俾你哋睇下啦！ 跑快啲！哎呀，你就盡量跑快啲啊！哇呀，哇！啊，啲豬又好中意泥漿啊，點解唔跑過去啊？驚死我咯！ 係嘅，不過蠢馬就最怕泥漿嘅喎。 哈哈哈！哎，睇下我精湛嘅乘風破浪技術啦嗱，睇到啊！啊，醒啊咧！啊，醒啊咧！哎，有個浪嚟緊啦！看清楚我怎样克服他啦！ 哎呀，今次大件事啦，仲惨过世界末日啊！哎呀，信啊，今次我哋点做先至啱啊？你睇下，哎呀，哎呀，哎呀， 阿伟啊，你做乜嘢啊？咁冇胆啊，点得噶？ 今次呢个消息真系好坏，好坏噶！ 坏成点啊？唉，就算几大件事都唔需要好似你咁惊噶嘛？诶，你话系咪啊？咩事啊？ 你几个哥哥嚟紧啊？哎呀，哎呀，哎呀，咁啊真系大件事大灾难，仲差个世界末日啦！哎呀，死啦死啦，点算好咧？哎呀，你救下我咯，点算好咧？哎呀，惨啊！ 咁你又话唔使紧张嘅？ 哎呀，呢件事非同小可噶，你谂唔到我三个哥哥几厉害噶啦！佢哋成日丢我同佢哋打篮球，而我就系嗰个波嚟啦。 不如上啊！ 好啊！ 哎，我哋不如打一场篮球啦，好 唔好啊？哦！ 唔好啊！唔好唔好咁啦！ 各就各位，准备开波啦！ 等我交俾阿哥先。哎呀，实接到嘅，实接到嘅。哦，可惜啊，接唔到 哥哥要嚟呢度揾我喎，呢次我真系大难临头。 喂，阿信啊，冷静啲啦，你唔使惊成咁样噶。 阿波啊，喺任何情形你都系咁冷静嘅，有咩秘诀啊？ 因为做任何事都好啊，最紧要就系有冷静嘅头脑啊，所以就算环境点坏都好，日月天跌落嚟当被冚啦。 If someone keeps picking on you, making fun of you all the time, there's always a way to get through it without you losing your mind. Just stay cool. Don't get uptight, just stay cool. Don't let little things get to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just stay cool. If your baseball breaks somebody's window, or there's a wolf at your front door, no sense in worrying about it. You've been through stuff like this before, just stay cool. Don't get uptight, just stay cool. Yeah, that's right. Don't let little things get to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you just stay cool. I mean cool. Mm-hmm. 我好明白，不过我真的很怕我的哥哥的。 阿信啊，听我分析啦， 任何问题啊，只得两种情况噶啦，就系、是、解决到同埋解决唔到啦。解决到就自然唔使担心，解决唔到担心嚟都冇用啦。 好易啫， 真嘅， 无论点都要保持冷静嘅头脑啊， 冷静。 即使水浸眼眉啊，要冷静啊，冇错，要冷静啊，冷静，保持冷静啊。 啊，顺娜，你见到噶啦，阿波的确系相当冷静个波，系嘛？ 啱嘅，我应该听佢嘅忠告，尽量保持冷静嘅头脑。 喂，细佬喺边啊？ 哎呀，我稳定呢次得啦。 喂，绵羊啊，我细佬去咗边啊？ 你哋咪再虾佢啦，你哋系兄弟嚟噶嘛？ 哦，佢想同阿顺出头咁样喎。 喂，绵羊，咪多管闲事啊！ 留翻啖气暖下肚把啦，你哋冇法子激得嬲佢噶。 冇法子啊？系咩？ 我谂你哋唔得噶啦。 我啊掹晒你啲羊毛，咁你嬲唔嬲啊？ 唔会啊，我绝对唔会嬲嘅。 我哋当你系篮球咁又打又拍，跟住仲要射篮添，你嬲唔嬲啊？ 哎呀，唔会啊，唔会嬲噶。 唉，人哋都唔好玩噶， 简直俾佢闷死。 唉，我哋都系去搵细佬玩好啲。 哎呀，都唔知阿信而家去鬼咗边度咧？佢实系离开咗呢度啦。佢一定系去咗好远好远嘅地方啦，或者去咗第二个国家都未定啊！哎呀，唔好难为我啊！佢喺里边啊，阿顺啊，你原谅我啦！ 我明白你嘅处境啊！ 喂，细佬， 一齐玩呢？ 玩篮球啊！好好玩噶，去咯！ 哎呀， 唔好揿啦，哥哥啊，唔好揿啊！ 哎呀呀呀！接唔到啊！哎呀，我接，我想攞多一份啫嘛，行开啊！ 轮到我啦！ 喂，不如我哋玩扯大篮啦！你哋赢咗，我会好嬲噶。 真嘅，一于咁话啦。 我哋迟啲要同阿信玩啦。 掂未啊？最紧要保实啲自己啊！讲好啊，等一阵我哋一定要出尽力，拉只绵羊落泥潭啊！ 乜你哋以为可以咩啊？ 我总唔信我哋三个人啊斗唔过你。 系啊系啊，冇错啊！边个扯大篮啊？ 巴士啊！ 巴士 系啊，3:15有班巴士去思源噶。 喂，细佬，而家几点钟啊？ 3:13啊！ 乜嘢啊？ 阿波啊，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啦！ 你头先好嬲噃，我以前从来未见过你嬲嘅。 我一样会嬲噶，当有人虾我嘅好朋友嗰阵，我就会嬲噶啦。 四个钟头后嘅巴士翻嚟，咁我哋又点？ 你哋定啲嚟啦！我睇过火车嘅时间表噶啦，系7:35有一班火车由呢度开出去加州噶。 系咁就好咯。 嗱，凡事只要冷静就得噶啦。喂，咖啡，你去边啊？嗰只唔系热狗嚟噶，系热狗车嚟咋？你咁做觉唔觉得好傻噶，咖啡？ 我都觉得我有啲傻啊。 喂，你又想做乜嘢啊？ 我好耐冇食雪糕啦，系咪？ 哦，哎呀。 啊，今日心情特别好啊， 日要去嗰间热带水族馆度食自助餐先至得。你唔跟得我去噶，因为你会惹麻烦啊！冇所谓啦，带埋你去，我谂都冇乜所谓嘅。阿爹，啊好啦，我忍于带埋你去啦。万一荡失路啊，都可以跟住你啲口水翻去屋企度啊。哎哟！阿迪啊，交通灯话唔可以行啊，我哋要依次指示做先得嘅。你睇下，唔准行啊！好啦，而家开始转灯啦。唔好吠啊！唔好吠！跳舞啊！虽然唔明啊，不过依照指示做系实啱嘅。到咗啦，热带雨店，我最中意嚟呢度嘅。不过里边啲人咧好恶噶，成日都赶翻我出嚟嘅。哦，你唔明点解呀？呢张招纸话不准吸烟。这个就是不准飲食，至于这个就是看来我要改头换面才得了，费事一阵又麻烦多多，搞定了，他们一定认不到我的。你跟我一起实被人识穿啦，所以你留在外面等我，我不想你破坏我自助餐大计啊，千祈不要离开这个圈啊，明白吗？无论发生什么事，你是绝对不可以动的，记住啦，记住啊，千万不准动啊。餐牌啊，不知道今天有什么特别精选呢？看来今个星期有很多好吃的鱼咁喎。 哦，喺嗰边好似有只流浪狗喎、啊，我唔理你中唔中意啊，总之捉你翻去狗房先至再讲啊。 边度嚟噶？你好乖啊！等我通知房子约束会，搵人嚟接你走啊！ 厨房已经扑熄啦，不过仲有单我打第五街啊！ 即刻去啦！冇时间通知房子约束会噶啦，唯有带埋你走啦！哎呀，捉实啲啊！呢度啲弯好急噶。 Thank you. 你行开过嚟。喂，咖啡啊！最伟大嘅魔术师钟亚伯，而家要表演最精彩嘅魔术啦！ 我今次真系有难咯。 有人邀请我礼拜六去儿童院表演啊，你知唔知啊？ 啲细路有病已经够晒可怜噶啦。 虽然我好耐冇表演，不过仲补刀未老噶，抽张卡咧。我知道你抽嗰张卡咧系梅花三嚟嘅， 唔系 哦，其实系啊葵扇五嚟嘅，诶红心七啊，诶梅花八啊，葵扇六啊，街砖九，街砖十，系街砖嚟嘅，系红色嘅， 唔系啊， 梅花七啊，梅花四，梅花五， 唔系 葵扇五， 唔系啊， 唔系，哎呀，吓我估唔到啦，究竟系咩嚟咧？ 信誉保证本公司出品嘅纸牌品真系第一流嘅。 算数啦，我谂都系抌得太耐啦。不过我套魔术道具仲完整无缺噶噃，睇住啦。我变 吓，哎呀， 睇情形咧，啲道具太过旧啦。好啦，等我搵间魔术铺头买嗰啲新嘅道具先啦，好嘛，加菲。 等阵，等我表演套魔术先啊。呢套魔术叫三文治消失术啦。 魔术先生魔术店24小时通宵营业，好啦，就呢间。 闩咗门啦，早啲走啦。 门口嘅招牌又话通宵营业嘅，点解呀？ 唔系，只系间中一两日嘅啫。好啦好啦，话点都醒咗啦。争在做埋你呢单生意咧，入嚟睇下买啲乜嘢啦吓！呢度包罗万有噶，有好多你谂唔到嘅道具都有得卖。你真系我嘅狗波比啊！ 我后日就要表演嘅啦，想揾啲精彩啲嘅道具啊！ 我可以讲话咩魔术都识嘅，就系单单唔识兔仔变顶帽呢一套啫。 你系话阿丽姆变兔仔嗰一套啊？系咪啊？ 唔怪得我变唔到啦，楼上啊仲有好多噶，你去参观下啦。 金伯啊，唔系抌低我啊。 好乖噶，你好好风度啦。 我知道你好有正义感，绝对不会似大只就欺凌弱小的。我都知道猫狗不和是自然定到你，这样我求和啦。各位观众，就有短跑节目了。细路仔咪学我啊！请问你的脚有没有离爪的？ 冇就学唔到我咁样噶噃。世界上有啲动物系冇自知之明嘅。魔术棒小心使用啊！啊，系使得喎！几好玩喎！再嚟一次啊！我今次表演一定会好成功噶啦！哎呀，点解呢度会有咁多烟喺度噶？ 佢都系魔术烟嚟噶，一定系有人搞过我支魔术棒啊！顶啦！ 咖啡啊，嚟啦！我揾齐晒需要嘅嘢噶啦，咖啡 啊，喺度喎！喂，走啦，真系唔该晒你啊！ 波比，波比啊，做咩咁白脸啊？我话过你好多次噶啦，叫你咪搞我支魔术棒啊嘛！睇下，依家搞到你自己咁样啦！唔使担心，再过两三日就冇事噶啦，我谂咋。 魔术手巾就接回小儿科一啲嘅，究竟有咩独特呢？吓？喂，咖啡啊，有啲乜嘢又大又惊奇噶？ 有啊，有现成噶啦。我 呢首歌啊，喺龙虎榜升上第一位啊，又真系几好听噶，哎呀！ 咦呀！喂，阿波啊，等我帮你手啊！ 唔使理啦，呢啲系大人做嘅嘢啊！ 阿信啊，我最憎人当我系细路仔咁看待噶啦。 咁你又的确系细路仔嚟啊嘛！ 讲我又讲啊，我都好憎人话我系只又冇胆又怕事嘅鸭嘅。 阿伟啊，你系的确又怕事又冇胆噃。 我知啊，不过我真系好讨厌人哋咁话我噶。 阿母话你真系肯定呢度有蔬菜食啊！哇，有大把啊！ 人啊！ 警钟响喎，等我去睇下先。 唔好啊，你太细个啊，我哋去睇得噶啦，你唔好去啊，知唔知啊？ 阿信啊，等等啊，我谂你最好就系哒哒哒哒哒哒。 唔系太危急啫， 快啲变身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啦，呢件事交俾我处理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啦，肥猪侠安。喂，弊啦，里边太黑，搞错咗添。肥猪侠嚟啦，睇住啊！ 喂，等埋我啊！ 嚟啦，我哋要快啲走啦！ 喂，你哋想偷嘢啊？有个肥猪侠喺度啊，你哋嘅奸计唔可以成功嘅。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咁远就去咁远啦！ 阿信啊，你几个哥哥啊，真系无恶不作噶！ 哎呀，警钟俾佢哋整烂咗添，我哋要揾人看守住个谷仓先至得啊！ 等我去啊！ 啊？不如你太细个啦， 成日都话我细，我最憎就系听到呢句说话噶。 阿卜啊，你等阵啦喂， 佢迟啲会冇事噶啦。 阿伟啊，你守住个谷仓先啊。 我点解要我啊？点解唔揾第二个？ 你太细个，啲嘢唔啱你做嘅。咦呀，我系细粒啲啫，不过都唔系咁冇用啊。 我哋冇咁易屈服嘅。 喺千钧一发之际咧，猎人就 崩啦！喂，快啲放开我啊！ 哎呀，搞白我好快冇计 嘅喂！啊！阿伟，等我帮下你哋啦，好嘛？ 弊啦，我啲朋友有麻烦啦。快啲放翻我啲朋友啊！ 哎，今次唔会再有人阻住我哋噶啦！ 喂，快啲放低佢哋啦，嚟帮我手啦！快啲， 系咯，等阵我哋可以开个沙律 party 啊！ 而家乜都攞清光咧， 哎，你哋唔可以就咁困住我哋噶喎！ 我点解呀？ 点解呀？点解？我暂时都谂唔到点解啊！ 嚟啦，兄弟，我哋睇下去边度可以揾到足够嘅沙律酱啦！ 开门啦，开门啦！喂喂喂，你哋咁样啊，实会俾天收噶！哎呀，惨啦，惨咯！ 阿伟啊，你又使乜惊成咁至得嘅？ 系噃，谂落又唔使惊得咁快啊！ 嗬，喺呢度得一个窗口，不过个窗口咁细，我哋根本就冇法子出到去噶喎。 我谂啊，我哋仲未绝望噶。 哇，我最喜欢吃生菜的了，哇，有这么多生菜，今次可以吃真饱了，会哎 哇，似冇死啦，呢度咁多蔬菜喎，真可以慢慢摊。 哦，做乜？哎呀，蠢猪，做乜搵番茄掟我啊？ 喂，我几时用番茄掟你？喂，你先头叫我做蠢猪啊吓？ 唉，如果冇生菜食嘅咧，我就食你啲红萝卜噶啦。 喂，啲萝卜系我啊！你只系蠢猪啊！ 阿卜咁细个，佢会唔会有事噶？ 我谂唔会有事嘅。 阿母啊，咪用西瓜掟我阿母啊！ 喂，啲西瓜系我啊！哎呀！ 阿卜啊，全靠你啊！ 你真系好嘢嘅。 嗱，我咁细个都有啲用啩。 你啊，虽然系细个啲啊，不过叻过好多大人噶啦。 系啊，真系嘅，真系好嘢，真系真系。 I'm short. So what? Tall people aren't so great. They might have long arms and legs, but I can walk under a gate.Short, so what? You're tall and you might sneer, 'cause you see things from up above, but I like the view from here. I'm short, so what?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My heart's as big as you are tall, plus I'm closer to my feet. I'm short, so what? I'm not too short to see. 我呢个方法神引到好多雀仔飞嚟嘅。哎呀，估计错误。你咁早叫醒我，一定系想我整丰富早餐俾你食咧。仲有，我仲可以估到，如果我唔即刻起身煮早餐嘅话，你会继续咁样演奏啊嘛，系咪啊？哦，唉，原来有人中意一早听演奏嘅。我要找个盒载礼物送给萨摩亚岛的笔友啊，咖啡。啊，我差点唔记得搣日历添。今日星期几都冇分别啫。哦，今日系星期一嚟噃。星期一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害怕星期三，亦有啲人好惊星期五嘅。不过一星期的里面有一日是特别可怕，有了这一日，其他日子亦都变得可爱。这一日就是星期一了。看看天真可爱的小狗阿的，在这一日都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的主角钟亚北先生在这一日亦都彷徨无措。至于咖啡，亦企图尽最大力量逃避星期一呢，不过始终失败。 失败， 失败啊！佢仲会祸不单行， 被钉。 冇错啦，一切不幸事件以及所有令人毛骨悚然嘅噩梦，都似乎集中喺星期一呢一日度发生啦。 星期一冇人话我知嘅， 喂，只表系我嘅噃， 一到星期二只表就会响噶啦。 喂，咖啡，你做乜嘢啊？ 我怕，哎呀，我要留喺被窦入边，直到星期一过去为止啊！我日夜咁做， 咖啡，你做乜惊成咁样噶？星期一只系日子嚟啫嘛，都唔会食人嘅。嗱，出去玩下啦。 唔好啊，唔好怪我出街啦，开门俾我啊，开门俾我入翻去啊！哎呀，阿伯讲得啱嘅，星期一系日子嚟啫，唔会食人噶。阳光普照，天气晴朗，冇咩特别唔妥咁啊。其实我早就估到会系咁噶啦，我要匿埋直至星期一过去为止啊，小心会被钉。点解呢？哎呀，我记得了， 被钉啊！ 可惜记得太迟了。呢一度方圆几里都是广阔的原野，我在呢度咧，实唔会有危险咧。仲有16小时，星期一先至会过去啊！我今次实完蛋啦！阿北要寄份礼物去萨摩亚岛，唔知嗰度有冇星期一嘅咧？有又点啫？点都唔差得过呢度噶啦！我要去萨摩亚岛啊，咁我咪可以避开星期一咯。如果呢个方法行得通，咁就好咯。 小心啊！喂喂，哇喂，到处阻我啦！喂，小心啲好唔好啊？ 早知喺盒面度写上二岁啦，空姐啊！喂，空姐啊！三等机位俾人服侍都难啊！而家只系差十个钟头，星期一就好快过去噶啦。我唔可以再忍受啦！边度有食物啊？得咗啦，星期一过咗去啦。 唔系开心得咁快啊！呢度嘅时间比你哋嘅国家慢一日嘅。 咩话？ 冇错，即系话星期一啱啱先至开始 啫。我又唔好啊，唔好啊，我唔想咁啊，我唔想要星期一啊。Gross 呢度系土语，即系话被掟咁解。 其实我早知系咁解噶啦，唉，仲系星期一啊。